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8年7月8日星期日嘅晚上10:05啊！咁啊，今晚除咗小弟神驹之外咧，就有兴旺陈响树嘅。 喺度喺度喺度。 系啦，咁我哋先嚟一节咧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有几阵骤雨啊。本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8191-2047，8191-2047系等紧大家电话噶啦。咁啊，今晚喂我哋啲收视全面告急啊！我哋好耐冇喺礼拜日开台喎，兴旺陈。 咁唔通你同连家就争收视啊？ 啊，咁啊仲衰，如果琴晚开咧，可能就得200-300人吓。咁啊，希望各位益友咧就系、是、继续啊秉承呢个益者三友精神，就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记得帮手 share 出去啊！咁啊，真系拜托大家啦。 系啊，佢真系意外，因为真系吓，热狗笑到面黄啊！ 系啊，你知道。喂，虽然热狗今年又去书展啫，我哋会讲。喂，知唔知有人笑佢哋仓库翻啊？ 仓库翻啊！ 喂，以前 Game Boy 咪有只嗰啲即系游戏咧，喺度推嗰啲咁嘅仓库嗰啲箱嘅， 要推啲货喺指定位置咯。 喂，可以改咗嗰个人做汪洋大。 咁光头白眼仔啦， 系话嗰啲箱入边系嗰啲书啊，屌你老味，仓库翻啊，唉，啱晒啊，热狗真系都冇人买噶啦，系咪吓？冇得呃人嘅，喂，你七一游行啊，知啊，已经冇得老点人， 103蚊啊， 吓， 佢好似个箱都103蚊，系203蚊啊， 其中一个箱203蚊，屌你够嗱，我当佢摆10个摆个箱啊，连冇大市加埋都冇3000蚊啦，你郑松泰。企喺前边，即系佢喺轩尼斯道定边度？佢咪喺度嗌咪嘅。喂，佢后边摆个箱1蚊都冇嘅。屌你，啲人当佢，跟住佢仲喺度呻添。第二日你有冇睇佢 post 啊？啲人喺度，佢话喺度呻添，话泛民针对佢啊嘛。喂，我屌柒你啦！你 大佬啊，咁人哋个游行系民阵搞啊。 喂，第一你又冇， 你又唔同人协调咁，喂，人哋唔理你系正常啊嘛。你又自己搞个11筹钱啦。 是啊，喂，第一你知民阵搞亲嗰啲咧，即系组成嗰啲机构咧，泛民嗰啲啊，小黎又好，众志又好，喂，佢会十一奉献，喂佢吓， 你叫小黎咁亲切嘅？ 唔系，屌刘小黎啊，屌，政治正确啲，刘小黎，咪一阵子啲人以为我对佢有咩企图或意图啊？ 妒忌佢靓， 唔系我唔会同你争嘅，陈思齐， 嗱争唔起。 唔会争噶，大佬唔系争唔起。唉，我唔要啦。唉，兴旺陈，你真系唔知道你即系中意都冇所谓。喂，嗱，佢嗰啲其他组织咪会俾10%民阵嘅，跟住 十八奉献啊嘛，俗称。 咁你热狗边有啫？你自己袋噶嘛？咁佢都唔贡献啦，嗰啲300蚊啫嘛，佢都系得3000蚊，咪抽一成咪300咯。但咁你都唔俾 三啊，抽20×3咯，尾数唔计你啫嘛。 喂，仲有啊？他们又没有跟民阵协调，他们喜欢摆哪里摆哪里。哇，如果这样都可以啊，那么是人都去筹啦。 那么当然是杯葛你啦，你搞串人家的 party 嘛，因为你自己搞个七二游行 都可以，七二都放假。 那么和你好。 喂，还有一样东西啊，喂，你热狗都厚颜无耻的啦，你闹足人家民阵泛民呃钱，喂，闹足这么多年，喂，这个论点我不会否定你，你明白吗？喂，我们到现在都觉得，喂，七一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筹款活动。变成了80000行了，喂，但是你热狗当初是咁狂屌人哋泛民呃钱啊，狂屌人哋即系为搞七一游行，其实攞嚟筹款又唔系攞嚟示威，喂，你闹咗人哋咁多年鸠行啊，冇作用啊，喂，你依家自己一反常态走去即系积极参与，咁你又咪抵屌先？抵你俾泛民嗰啲黄丝屌喎、啊？ 即系佢哋啲 fans 都即系扮泥嗰啲啊，都唔肯妥你啦，系咪啊？你屌咗佢咁多年， 系啊， 又不如摆个钱箱喺度，你真系当人白痴啊？ 系啊，喂，你可能佢真系当啲市民白痴噶啦，大佬。喂，嗱，市民又咪白痴，热狗先系白痴嘅，屌你咩？你搞清楚， 阿郑松泰尾啦， 啊，市民 佢就算佢头泛民都有佢嘅原因噶。 有嗱，有佢原因。我哋纵然唔同意啲人头发纹都好，喂，佢都有自己原因。但系你就又踩人哋白痴啊，又剩喂咁人哋喂佢后屘游行嗰阵时，咪有条友喺几嚟佐治街咪玩嘢嘅，搞串佢哋嘅。喂，热狗平时喺网路嗰度好勇武噶，对付我哋呢啲无敌神驹啊，对付阿盘菜盈子啊，对付阿周树峰啊、陈雅明、Billy Fong 啊，总之好多啦吓，好多卢思达啦咁。喂，你对付呢啊，仲有陈浩天啊，最近又对付佢啦。喂，你喺网路好勇猛噶，好勇武噶，因乜解救一个黄丝喺几利佐治街嗰度搞掂你咧？喂，死狗咁啊！ 网上勇武， 网路勇武啊！喂，点解一个黄丝佢咪有条片嗱？我哋本土台群组有人分享咗啦，咪有条友走去 谢文廖件衫噶嘛？ 走去，我唔知嗰个咩人啦。总之我当佢 抗命无畏无惧，跟住 即系社记又好，咩都好啦。咁如果系社记嘅，你仲样衰啦？热狗，喂，喺网路就咁大声屌鸠人哋，乜你去到嗰个现实，喂人哋走去搞串你 party， 喂人哋揸埋大声公噶，咁你唔屌佢，围住佢屌啊嘛？围住佢嚟屌你，咪指引住佢鼻，好似精壮追女仔咁指引住曾志伟个头嚟笃啦。喂，你唔系嘅，你任得佢喺度嗌嘅，就系面窿窿死狗咁样。咁你 以前阿法国佬喺度啊，李正熙喺度，佢真系会接同佢斗屌嘛？咁而家啲人， 屌以前如果系阿法国佬，阿李正熙嗰啲直头围捻住佢嚟屌柒佢啦。咁但系你依家嗰班热狗系做咩咧？企喺隔篱面窿窿咁啊得噶啦。 阿蔡耀济去咗边咧？ 边个蔡耀济？我旺角南嗰个乜乜咩社区主任啊嘛，佢成扎人都喂网路勇武，点解啊？有一条友企喺嗰度，你唔屌柒佢先？嗱，呢个已经好大问题，俾人拍晒片，嗰条友话直播嘅，你咪好肉酸咯？你平时喺网路对付我哋，又话平一分啊，又要人冇得捞啊？喂，最近温边个 page 都系啦，俾热狗， 俾热狗搞， 又俾热狗搞啦，又话要集体，我哋要清算你平一分，我屌你！ 唉，咁咪删咗评分功能白走咯， 以为自己玩 GTA 咩？平一分真系白痴啊！真系，咁你咪评到够咯，系咪先？咁但系即系你。嗰啲咩勇武啊咩，其实就唔系勇武抗争咯，根本就冇勇，即系一啲系完全系没有勇武嘅成分啊，垃圾，好肉酸啊！热狗嚟真系喺七一游行，喂，仲有一个造假俾人踢爆，呢个好笑 啊！热狗话退出社运噶，咁你筹咩钱啫？ 啊系啊，嗱，有啲人又喺度点啊？喂，你热狗又话自己退出社运，仲够胆死筹钱嘅？你真系筹嚟做咩啊？啊！嗱，呢个好笑喂，呢个友咧，即系呢只肥仔咧， 嗱，好多肥仔， 唔系依家咧，个姓许嗰个啊，咁啊俾人踢发咧，佢就系唔知填表又成。嗱，呢张图咧就喺热血公民嗰一个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 官方宣布， 系官方宣布嘅图嚟嘅，咁佢即系显示 刘伟琪咁样衰， 即系嗰个刘伟琪嘅屯门嗰个嘛，系咪啊？ 好似山景定凉景啊？ 嗱，佢哋第一就好有问题。件衫咧就唔够胆写热血公民嘅，就挑 our dreams come true 啊，即系挑你啦，老尾咩真系？喂，你自己嘅组织喂，以前我哋好即系光荣啊嘛，觉得自己嘅组织好巴闭，要贴喺嗰个即系写晒大字噶嘛，写心口噶嘛，热血公民，点解依家唔写啊？咩叫挑 our dreams come true 啊？呢个组织名嚟噶？啊？ 挑党啊？ 挑党啊？仲有啊？呢、這个刘伟琪啊，俾嗰个许国泰写咩咩签咩入会表格，呢张系咩嚟噶？吓，屌你谂啊！佢一早已经系热狗嚟噶啦，屌你老尾喺度造假。喂，佢一早你唔好有嗱，即系有一样嘢咧，佢哋真系好卑鄙嘅，成日又喺度扮咩热血公民同热血时报分家，即系所以咧，热血时报啲支持者或者货金人士啊，或者听众咧，又唔当热狗，哇！佢货捻埋金都唔叫热狗啊！啊！真系好嘢啊！真系，同埋佢呢条友不嬲都有去帮手助选啊，又着晒衫又剩噶啦，系咪？旧年咁佢依家又重新入会，咁仲好啦。不如话黄仁达入翻热狗啦，黄达话退出咗噶嘛，记唔记得啊？ 你叫阿郑锦我退出之后入翻， 系啊！屌你老尾，你咪好似大纪元咁不停累积咯，入党人数，佢玩退党，你玩入党咯，戆捻鸠你班友都。 俾人踢爆咗啦！原来屌你老尾，立卵闸，依家仲边有人入你热狗啊？老阿讲真系吓、啊，所以呢个咧就系、 是、智力正常嘅人入去啊！咪智力正常都有，边有啲心即真系正直嘅人会入去啊？咪沟女就咩噶啦？ 即系咩啊？你讲热狗 系啊？ 热狗依家系一个咩沦为咩组织啊？你觉得？ 一班人围下围威威啊！ 啊、都是的啦， 即左交化以前，即以前嗰啲左交入去沟女啊，又唔使做嘢啊咁样啊。 系啦，以前左交咧就好兴嘅，搞啲咩社运组织出嚟啦，其实就为咗喺度嚟沟女啊、食女啊、食仔啊咁样嘅。 土地正义联盟嗰啲啊， 唔系呢个你讲。啊！呢、這个嗱，冤有头债有主啊！唉、哎，我真系因为我唔知土地正义联盟系唔系有另一啲组织就系，我所知都系吓。 边啲 啊？唔系呢个唔好讲咩，今晚唔系要招呼佢哋。 咁我收翻啦，喺个天空复仇。 啊，你好，你收翻先，唉、哎，唔系，系啊，喂，你知啊啦，嗰、那个试下嗰个叫咩名啊？ 边个啊？ 到嘴唇边，网路俾人咩改名叫清文嗰个叫咩啊？真名叫做。 阿何 洁宏系啊，嗰、那个何洁宏嗰啲咪系即系类似咯，就系嗰啲咯吓，咁唔好讲佢啦吓，即系佢都已经收皮啦，无谓拎翻人啲嘢出去讲啊。 我二狗就行紧呢条路啫嘛。 嗱、啊，我唔讲你，你唔好讲翻我喺左狗就系屌你真系，无卵为啊吓，我冇讲你啊，屌你老尾啊，咁好啦。即系七一游行咁啊，讲完啦，系咪？佢哋屌你咪同，其实仲惨淡过上年嘅。如果大家对比翻嗰啲图片嘅话，系吓、啊，即系今年佢哋系啊，因为经历过一年咁样，大家嘅租质啊、游轮啊、反击啊，或者各样嘅见证啊、指控啊之后咧，咁佢哋都惨淡好多。嗱、啊，最近咧话说啦，咁啊，汪洋咧就即系依家力捧一条友叫做萧杰，系嘛？ 系， 呢、這个你清楚啲啊！你有听佢嗰个节目？ 已经听得唔好听，真系好无聊。 系，咁佢系主要讲咩？ 佢前几日前日嗰个咩？佢嗰个垃圾节目咩？笑死朕咧！ 系， 佢又系咁吹捧呢个萧杰。 咁佢就咧嗱、啊，我又想问你，萧杰其实系咩人咧？佢入咗热狗几耐嘅？ 真系唔知道，长久好似听到佢个名咁。 佢一六年已经存在 了，佢取代咗呢个陈云根呢个咩建国神话个位啊嘛，即系陈云根又好离谱啦，开始大锣大鼓话做建国神话，之后做几集唔做， 系咩？即系已经冇咗噶啦，系咩？ 佢好耐冇出现噶， 即系陈云根 喺中门看天下度嘅 啫。哦，即系陈云根已经剩翻中门看天下，就冇做到呢一个建国神话啦。 喂，呢啲人咁懒，点会成日做节目啊？ 喂，话说早几日，喂，你先，你讲起我打岔讲两句先。话说呢个陈云根可能想唔捻做，你知唔知啊？有一集咧，佢话咩迟到塞车咧，迟大到。 喂，咩塞车摆到未起身啦？喂，识陈云根咩？ 大佬乜嘢塞车？喂，沙田 到九龙湾未？ 喂，沙田希尔顿搭火车转地铁点样塞车啊？屌你老尾，真系戆鸠， 仲咪真 系 好耐啦！ 哇，啲籍口鸠流到啊！喂，跟住好啦，咁啊赖低咗嗰个咁嘅近文痴啊！屌你，俾人 cap 咗嗰段节目出嚟，俾人喂佢直头十几分钟播片，自己唔捻讲嘢喎。 嗰啲片仲要冇声， 当捻咗自己差你卓别灵，做默剧，但系差你做默剧，屌你乜影捻住佢个样有表情有动作噶嘛？佢冇噶，佢系佢唔捻咧，佢仲要唔捻影佢个衰样，就影嗰啲播嗰啲鬼佬嗰啲片嘅。OK， 唔知特朗普定乜捻嘢嘅，总之播片。 新加坡一次啊嘛， 系啊，咁播片都算啦吓。屌你谂乜播下片？你话你咪话嗰个？佢咪有个人做 panel 控制嗰个人嘅，你话嗰人抵唔住颈出声同佢讲嘢， 真系好黐线， 真系屌你老味，嗰个节目嗰个样都顶佢唔肯信。 一系咁即系冇病，我咩讲啦？条友唔睬佢， 黐线嘅真系，屌你老味，人哋顶你唔捻信，嬲鸠佢讲嘢，屌你老味真系，即系呢啲咁样嘅节目系嘛？又话有90,000破金，屌你老味戆鸠鸠，唉！咁啊，即系知佢等到陈文根翻嚟，佢先讲嘢啦。都其实唔系佢讲啦，佢坐喺隔篱啫嘛。 咁啊，陈文根都好离谱啦，系咪啊？ 都离谱啊！即系做 新中心去九龙湾嗰个咩美罗嗰度塞车。喂，大佬，嗰日唔系有咩严重交通意外，点会塞车啊？ 唔系 知嘅咩？ 唔会塞车嗰度搭火车转地铁。喂，呢排边有听到新闻话？即系地铁延 九龙湾撞车啊，地铁延唔系嗰啲边度有啫？ 撞车都唔关佢事啊，佢唔搭巴士噶嘛，佢要搭地铁转火车最快噶嘛，行去美罗。 你条友根本就未起身啦，因为嗰时选举都好多人讲过啊嘛，陈文根系晏昼先起身。 我拉票都系啦，佢何况做节目？ 系，你呢个节目又咪有人睇？ 屌你老尾，又冇人睇，搞到马近戆鸠鸠咁坐捻咗喺度咯。屌，真系好捻好笑呢条友。咁啊好啦，讲翻你嗰个萧杰，咁啊原来就力捧攞嚟即系取代阿陈文根个位嘅。 即系我睇翻即系啱啱 YouTube search， 因为佢个建国神话放上 YouTube。我见到佢上到嗰啲票数咧， 系 唔过50。 喂，真系好捻难过50噶喎，大佬。喂，是但一个人摆只猫上网都几千个 view 啦，屌你！ 啲无聊嘢都有。 唉，真系咁好啦。 咪睇咗6个月内嘅节目啦，都系得呢个庄园畜生同埋呢个萧杰呢度嘅啫。 哦，即系已经走， 陈文根已经唔理噶 啦。哦，即系已经唔捻捞啦。 喂，咁都好啦，离谱啦！你搞个节目出嚟之后做几集唔做？ 喂，呢个真系唔知道，因为呢一个我系冇人更新到我呢一个资讯，我真系啱先知道。咁佢唔捻做，然之后呢一个中门看天下又怠工，咁我谂佢都好快唔咩噶啦。你知佢都貌合神离噶啦，阿汪洋搞栋笃笑，佢又唔捻去拜神，唔捻去出席。唔撚出席啊！屌你，即系唔撚俾面啦，大佬。喂，你系嗰个台嘅人嚟噶嘛？你明唔明？你唔系一般街坊方众，唔系一般热狗啊！ 佢哋所讲嘅。 咁系咯，大佬，你96科金，你系屌你谂乜？你即系当家花旦嚟啊嘛？你可以唔撚去嘅。屌你，即系唔撚，即系貌合神离咯。咁啊，我估佢都好快唔撚做啦。咁佢自己都搞咗个城邦台啦， 福康电台啊， 福康台啦，已经搞咗。下复康会啦，咁你而家讲呢个萧杰就力捧为即系陈文根嘅接班人啦，吓、啊、即系林彪啦吓，咁、啊、呢个林彪咧就最近就话要出一本嘅《黄天击杀榜》嘅嘢，话嘛，你 send 俾我睇噶喎，呢本咁嘅嘢咧就今年佢哋烈狗攞嚟力即系主力吹捧噶喎，吓、啊。 今年个胆佢哋嗰个 系啦，咁啊今年咧就铁胆就呢一本乜嘢喎，咁啊大家记得唔好买啦，当然系，唔系你买嚟烧都唔好啊，咪先，即系等佢运翻美罗仓库啦，啊仓库翻啊，等佢玩，即系原来呢个萧杰就讲喂，佢喺个节目嗰度吹捧到佢。天上有地下无啊，系嘛？ 喂，即系呢个咩汪洋德咧，佢屌晒咁多个嗰啲，即系网络有嗰啲作家啦， 即系本土派嗰啲所谓 KOL 系嘛？ 政治评论人， 啊，政治评论人啦，或者系 即系个个都屌晒咁滞噶啦。 唔好屌我喎，你话你话佢，喂你话佢冇屌，你话佢冇提我名 咯，系冇提。 快啲自提啊！屌你老味，啊！ 喂，大佬唔俾你屌足一半，提屌多半年。喂，你知啊，瘦姑一阵有发癫噶啦，喺书展嗰度。 哦，唔系咁，佢讲咩先？即系佢话，即系佢闹晒其他人，就吹捧佢呢个萧杰啊？吹咩先？佢系 就系唔知吹乜咯？话呢个系好嘢，唔通睇下边个嗰啲啊？啊，咁梗系睇萧杰啦！你捧唔捧萧杰系你哋嘅责任。 黐筋嘅，佢啫捧啲，佢闹啲热狗。 讲嚟讲去，我唔知佢好在啲乜噶。 咁你整本咁嘅书出嚟，其实已经系喂， 你玩嘅揭秘都去到尾声啦，第一德国队出咗局啊，屌咪跟住咧，德国队出咗局唔紧要，胜负乃兵家常事。但系咧呢、這个陈运根话咧，陈运根咪话咧德国队出咗局关佢事嘅， 叛变咗佢， 话都系 咩咩捧呢啲港独派啊？ 喂，佢话德国嗰个肥婆默克尔捧呢啲伪港独。咁咧就其實咩事咧？其實源於就係嗰個德國咧嗰個領事館就請咗陳浩天出席一個晚宴，又冇請到啊陳雲根去，咁佢就嬲撚到依家啦，咁就鬧人哋即係吹捧偽港獨，咁咧就咁，但係佢平時咪成日話要送啲人去紐倫堡，咁你送佢做乜撚嘢啫？咪轉個投放禮翻曬出嚟。 你 嗌 讲 六 个 系咪先？ 马克 尔 放翻出嚟， 马克尔话：，哎，打电话放翻晒出嚟，屌你老味！又话唔叛变好啦，咁你而家又皇天击杀？喂，你呢个皇天击杀都屌你，咁样讲捻到厌啦，系咪啊？啲人其实依家再讲啊，攞嚟耻笑你陈文根嘅啫嘛，即系呢个嘢，佢哋仲喺度当系，即系第一你又滥用皇天，第二咧呢、這个嘢已经系即系。即系等于厉害了我的国一样啫嘛，即系俾人攞嚟讽刺啊，攞嚟当系笑话咁讲噶啦呢个嘢，即系皇天击杀系，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唔系攞嚟真系当系闹， 即系当系一个有用嘅口号 啊？系啦，唔系当系有用嘅口号，即系攞嚟，即系等于我成日都厉害了我的国。喂，跟住有啲友冇乜幽默感嘅又夹我啦，你见到啦，系嘛？就话我系吓 边啲友？ 边啲口咪嗰个唔出名嗰个前富人党成员咯，跟住连坐 法大佬又变成呢个咩呢、這个咩啊？欺世盗名伪本土啊！ 欺世盗名伪本土嘅话，我系即系佢话好话我意思系咩咧？佢话日本有我的国，英格兰有我的国。喂，大佬，我嗰句厉害了我的国，摆到明就系一个反讽嘅意味啦，啱唔啱啊？ 我点解会？即系点解我成日叫英格兰做国足？因为我知道有啲人唔中意啫嘛。 系啊，专登走去，或者你都系专登去刺激 另一代咁啊？英格兰系国足咯。 系啊，咁你摆到明就系我哋呢啲网路喺度打牙教噶啦，啱唔啱先？即系等于喂，依家 Facebook 打牙教，以前啲人喺公园阿伯喺公园打牙教，有啲阿叔喺茶记打牙教一样啫嘛。你唔系攞嚟当呢个系政治论述噶，啱唔啱啊？屌你咪跟住佢又话我哋呢啲人咧。即系伪本土啦，欺世盗名伪本土啦，唉，真系吹捻仗，跟住俾人系咁屌啊！即系佢唔捻理解嗰啲球迷嘅感受啊！ 喂，同埋之前嘅系问题先， 喂，佢唔系话你，佢唔系话你，即系你系本土派，点解你又呢个我的国，嗰个我的国，即系可能佢质疑你唔够忠诚啊，或者我唔清楚佢背后嘅 rationale 系乜嘢。但系就一定唔系伪本土咯。啊、如果是的，那你出来你是真本土，你出来了，唉，真 的，即是，即是你以这个球迷来分析你是真本土还是假本土，但是不建议他支持香港队或者中国队。 啊，喂，那你现在32队都没，喂，我想啊，开到64强，香港队都未必入到局啦，大佬，即是老老实实，不是 128强都有。 即是不是说我不是踩香港队，而是以事论事。那你当香港队都冇得入局踢嘅时候，咁你咪求其支持一队咧，梗系睇波啱唔啱啊？咁先有得喂，你即系等于 TVB 搞个赛前 show， 喂阿叻就坐左边，曾志伟坐右边，打一个捧一队，咁先有个人噶嘛，啱唔啱啊？先有气氛。 咁你唔好阿叻奶共啊，佢奶河啫嘛。 系啊，跳阿叻咁我本土派添啦，而家咁讲佢食港英旗啊，唯一一个艺员喺电视台 咁劲咩？ 永久保存啊！大佬呢段片，哇！嗰阵时去奥运啊，攞冠军啊！李丽珊佢几咁激动喺度揈港英旗，哇！大佬佢仲唔系本土派？喂，仲有啊！佢以前啊，96年出只碟，我知叻啲人就系识呢首歌。喂，佢有首歌叫乜话？广东话。喂，专系讲香港，即系呢个广东话嘅优势啊、好处啊嗰啲嘢噶，大佬。即系呢啲系咪？ 嗰、那个咩啊？我自叻仲唔够本土啊？系咁吹捧香港人咯。 喂，我自叻就系啦，内容又本土，个叻字又系粤语。喂，你知依家啲人噶啦，嘛每天爱你多一些又唔得啦，因为一些唔系粤语嘛。你知有啲原教旨咪好中意咁讲嘅，即系佢又唔捻理解我哋嗰啲艺术嘅，即系 你知艺术嘅形式咧，就系可以用书面语嚟到去写歌词噶嘛？咁但系有啲原教旨就话唔得，一定要去翻以前尹光啊，嗰一类咧，要用粤语入词或者许冠杰最早期嗰啲。喂，咁佢依家对呢嘢系啦，叻我知叻，我哋餐餐都做啊叻，呢仲唔系粤语？即系一般对话我哋会 做啊 hack 呢啲系唔会，即系普通话系唔会。 唔 讲 噶嘛，呢啲我一般对话嗰啲所谓日常绘画会用到嘅词汇嚟噶嘛，嘅对白嚟噶嘛。咁我哋一般对白啊，你同你女朋友讲唔会每过一天再一天似满写噶嘛，大佬啱唔啱啊？ 你同你女朋友 讲 话 咩啊？ 你同你女朋友讲， 我冇讲过呢啲咁卵骨痹嘅嘢。 老问 唔系咁跟住即系话。阿叻咁啊，俾人闹喂，呢啲咁都够本土啦，系咪啊？屌你老母，咁你系咪定义佢为真本土先？依家即系你点定义先？你条友话我系伪本土，即系大家有一个 叫陈文根话呢个系港独，呢个系港独， 咁咪咯？喂，你话喂，我又冇第一，我冇叫你投泛民，我冇叫你去六四集会，喂，我又冇叫你支持普教宗，咁我你系从边一个方面系可以定义到我系一个欺世盗名嘅？假本土先，咁嗰一下我听到佢咁样讲，有少少嬲嘅，真系会，因为嗰晚寻晚又屌你老尾十二码，又输捻咗400蚊，跟住仲有人 send 啲咁嘅嘢俾我睇，我梗系嬲啦吓，咁依家冇乜嘢，因为佢 unfriend 咗我，跟住 unfriend 埋你，跟住其实我本身都唔知佢 unfriend 我，系你话俾我听，佢突然间 follow 你啊， 即系 unfriend 就好小事。但你冇即刻 follow 俾我， 即系佢 unfriend 咗你，然之后就再 follow 翻你，咁好啦。咁你话俾我听话， 即系我睇唔到佢啲 friend only post 咯。跟住佢，你又话俾我听话，喂呢条傻佬 unfriend 咗你，又突然之间又 follow 翻你，咁我即刻又八卦啦，梗系喂又走去睇啊，佢真系 unfriend 咗我，即系咁我就知啊，连坐法啊，因为我叫佢 unfriend 我啊嘛，咁点知 unfriend 埋你啊嘛。咁就好彩啊！租租屋咧就冇 at 到佢，如果唔系就连坐埋佢啊，知唔知啊？ 你啲咁黐线唔听咪罢走咯！喂，大佬睇场波，即系唔系睇世界杯？咁、香港同英国嘅联系咁深，你撑英格兰都唔得嘅。 系咁即系 咁，香港嘅文化又俾日本影响得咁细，同埋香港成日都话日本系第二个乡下噶嘛。 系咁，因为 支持下又唔得嘅， 大家都系即系。因为第一英格兰就系一个好深厚嘅渊源啦，1842年开始系咪？百几年系嘛？好啦，日本咧就大家都好中意去旅行啊，好中意佢嗰啲文化、饮食啊各方面。咁你香港队入唔到围，咁啊捧嗰队咁都好正常啊。跟住佢唔系噶，佢仲讲咗句话系定系赢，即系赢嗰队咧就系、是、就系、是、我的国啊！佢嗰句嘢系， 大佬日本都输咗两场啦， 日本翻咗出局啦，学阿梁国雄啊，就系早头啦。喂，我都唔系强嗰队先撑嗰队，大佬 唔系强嗰队先撑噶嘛，大佬我撑咗咁多年港队，佢都即系东亚运嗰阵未开始啊，都未拎过赢都唔得，赢唔赢得多添啦。 咪咯，咁你 咁唔系一定强嗰队先撑噶嘛？ 咁有冇可能话即系同埋呢啲系真系打牙教嘅啫，大佬咪 Facebook 即系边有气氛啫，系咪先？咁世界杯系世界盛事嚟噶嘛？咁大家搞个气氛喎，好咯。因为你 Viu TV 嗰个赛前 show 又做得渣，咪我哋喺个网度， 咁咪自己做啊， 自己做下搞气氛咯，系咪先？咪 Viu TV 嗰个赛前 show 真系流咗啲，因为佢请嗰啲女女咧又得一两件，又唔系好识讲嘢，跟住咧即系就请嗰啲主持咧又即系你知啊，但 又咁正经，大佬你请阿叻起码鸠入下。 即系阿叻就成日俾人闹，系佢系讲波方面咧，的确系非常之咁唔专业。咁但系佢阿曾志伟啊嗰扎咧，李克勤嗰扎出嚟咧，佢搞得起嗰个气氛啊，即系带动到成个气氛咧。系当然啦，佢讲波又肯定系嗱唔中肯啊，又有偏颇啊各样噶啦。我唔系话佢讲波 中肯，我觉得好嘢 吓。咪讲波咧。就唔係聽佢講噶啦，咁有另外一啲人評述噶嘛，就算 TVB 都，咁你依家呢個 key man 咪以前係 TVB 嘅，屌你係咪先？ 佢以前有線啊，即係喺 TVB 而家佢撈啊。 喂，其實依家撈台嗰啲人，根本嗰啲廣播佬都係走嚟走去嘅啫嘛，你都 係邊度有波講去邊度咯？ 邊有個榜去邊個台，總之 bid 到嗰個世界盃，佢咪去邊度講咯，就係咁啫嘛。咁但係個賽前 show 就係搞得曳一啲，的確係嚇。 呢啲 唔系即系我知就好耐前都出过 post 话，呢啲世界杯唔系净系俾球迷睇噶。 系啦，嗱，冇错啦。咁的确系， 喂，跟住咁佢想睇啊嘛。 跟住有啲人又话忽然球迷，喂，呢一样嘢系必然嘅，因为世界杯系一个盛事嚟嘅，你唔好 出现噶嘛。 喂，你唔好当佢系一个恒常嘅一个足球，佢唔系一个英超联赛嘅其中一个普通嘅赛事，唔系史笃城对李斯特城啊，大佬，呢一个系世界盛事嚟噶嘛，咁系必然会吸引到一啲平时唔睇波嘅人去睇嘅。 咁咪讲到讲翻啲浅白啲嘅有咩问题？ 吓、啊，冇问题噶。你同讲得太深，佢唔识啦。 啲人觉得好似借识嗰啲觉得好似好有问题咁喎。今日俾你睇噶嘛？呢啲唔系净系俾你睇啊嘛。 唔系嗰个赛前 show， 我觉得系以往搞咁多届，咁就算唔好讲无线啦，以前亚视都做得几好噶。 唔系以往嗰啲赛前 show 我都冇睇。 唔系我都有睇嘅，因为我就纯粹真系唔系球迷，真系当世界城市咁睇。喂，以前亚视啊，搵阿何必啊嗰啲去做，哇，嗰啲都好过瘾噶，你知唔知啊？阿 郁敏去做 啊？阿郁敏嗰个 系阿袁文杰啊，以前 嗰个系咩台啊？ 亚视咯， 亚视 有1998年。 哦，咁啊系咯，咁有乜问题啫？咁梗系咁噶啦吓。 系咁老实讲啊，郁敏国即系足球都唔系好熟嘅啫嘛。 系咩？我唔知你讲啊，你讲。唔系啊，你唔一定要，唔系你唔一定要讲得好熟啊，或者系好咩？因为你有个气氛，嗱，郁敏佢就一定有一 气氛噶嘛， 唔系一定带动到成个气氛，因为郁敏就感染王嚟噶，一讲嘢就已经 系啊，就郁敏就带气氛，咁分析咧交俾阿袁文杰噶嘛嗰阵， 吓 咪 系咯， 睇波睇好多年咁样， 唔系咁各擅胜场， 分析得劲咯， 冇乜所谓各擅胜场系咪先？咁啊， 咁佢分工啊，成日分析分嚟把捻， 咁啊， 即系唔系咁多人想睇分析噶咋？想睇你屌佢， 咁啊系噶，大佬。 喂，寻日睇阿史达灵咁射法，你仲屌佢啊 ？Viu TV 有冇屌啊？咁 咩冇啦？咪先话咧，呢球处理得唔好，咁样可以处理得好啲，咁咯。 咁啊唔得咯，哇！即系等于董彪嗱，董彪啲人就话嗱，当佢系有一个真材实学，以前个红裤子出身噶嘛，又做个练马，又马房出身啊，几岁开始？喂，但系佢都会即系对于嗰啲骑得衰嘅。骑师系嘛？喂，佢系会或者报名报得衰嗰啲练马师，喂，佢都会有一个好辛辣嘅批判噶嘛？喂，咁先人听噶嘛，大佬，拗痕噶啦，拗痕啊，拗痕使乜听你啫？系咪先？拗痕佢自己拗得啦，嗰个观众吓、啊、就系咁啊， 即系评论得直接啲系好睇啲， 系咁所以 屌扯得咁渣咁啊，咁咪好啲啦 吓，咁所以 最后啦 咩啊？ 即系如果可以讲错咪仲好添啦，睇波唔好讲粗口，黐孖筋。 一定会讲粗口啦，喂，比如话你克罗地亚琴日嗰个系克罗地亚琴日嗰个， 琴日两点嗰场， 吓两点嗰场，喂射十二码嘅， 系啊， 喂有一个喂你睇到你都屌一声啦，睇捻到啱唔啱啊？有一个 撞柱嗰个， 吓 撞柱嗰个， 嗰个射唔系射歪咗嗰个啊，直头系有个十二码第三球咪射歪咗，屌你老味嗰个系咪你话激到吐血啊？喂，咁你如果你直接系嘛，你嗰个 Now TV 嗰度，你收费电视咁啊，屌鸠佢啦！直头系十二码咁捻近，你都可以射歪嘅，佢直头射唔捻中。 佢通常呢啲情况啊，呢球处理得好差咁样，就可能压力太大咁。 黐线嘅，你咁样讲咪得噶？屌鸠佢啦，大佬真金白银啊！黐捻线真系。喂，屌你老尾！喂，嗱，本身咧佢第一球唔入都算啦，因为第一球咪大家都唔入嘅。咁就算啦，屌你老味第三球嗰球冇可能咁样输啦，系咪？我只系作为一个即系业余嘅即系忽然嘅球迷啊，我都觉得好有问题啦嗰球，你唔能够即系喂你就话嗰球处咧唔好鬼唔捻知咩？啱唔啱啊？你咪可以激动少少咧？喂，比如话嗰阵时阿潘元良阿潘咪做得好咯，入咗入咗，咪嗰啲先系讲波大佬。 即系佢重播阵咧，就入晒 入晒啊！喂喂，咁嗰啲先系讲足球噶嘛，带动到成个气氛系嘛？屌，你就话嗰球处理唔好啊，嗰球处理唔好啊，系人都知啦啊！ 有先系叫即系做得好啲嘅，讲波嚟讲，即系佢系平衡到嘛？呢个潘元朗又纠结，即系佢分析都 OK 嘅，其他人。 唔系咁，佢呢个勾叫系有必要，我觉得系做得好好添，而且值得赞赏。 真系入晒， 入晒。 你话得到俾个观众听，你几咁激动先得噶，系咪先？入咗当冇入，咁啊，不过啲 UTV 真系始终个气氛争啲啊。喂喂，讲翻呢个， 早排喺 YouTube 睇到呢、這个， 系 2009年东亚运嗰阵咧， 系 即系香港队攞冠金牌嗰、那个， 吓， 即系我睇翻 YouTube 嗰啲，即系当时即系剪翻有线电视嗰、那个嗰啲嗰个。即系点讲好咧？嗰啲精华最后一日好先点先？ 系 佢嗰啲评论都系好，都系好似好激烈噶。 吓， 即系佢系摆到明偏帮香港队噶啦。即系你讲得好系冇事噶，通常系讲得衰嘅啫。 诶，嗱， 你咩话唔中立嗰啲？ 嗱，咁啊咁讲。阿叔话咧，嗰个原则咧就系话唔好偏帮某一队嘛。嗱，我觉得 O K 嘅。如果嗰队系冇香港队嘅话，因为你佢评世界杯， 睇下你偏帮边队。 系啦，睇下你偏帮边队。如果你偏帮自己嗰队咧，即系香港队咧，冇所谓嘅。我觉得系，喂，人之常情嚟噶，大佬系咪先？但系当然啦， 有啲系扮中立噶嘛。 唔系你扮中立，你扮中立得。你如果系荷兰对德国啊咩嗰啲咪得咯，系嘛？比利时对法国，你咪可以扮中立。但系你喂，如果港队你都唔撑，你屌你老母！你依只真系冇话自己本土啦，啱唔啱啊？ 啊，边个咪冇撑？ 边个啊？边个冇撑？ 你系本土个， 咁嗰个咪正扑街嚟噶咯？喂，有本土，你有港队出场，又唔捻见你去撑？ 喂，我未见过佢入场睇波。 喂，唔入场 都冇底啦，大佬。 喂，佢唔入场都算啦，佢喺 Facebook 嗰度做下气氛都得啦，系咪啊？带动啊，推动一下，啱唔啱啊？喂，有作用啊！喂，咩叫以生命影响生命啫？喂，你成日喺个 Facebook 嗰度，喂，逢亲有港队出国际赛，系嘛？出世界杯外围赛，你就帮手打下气。咁你嗰啲朋友， 我又铺话你自己睇紧咯，唔 系啊？你嗰啲朋友见到嘅话，咁佢如果长期俾你咁样，佢会可能会受到少少感染噶嘛？你又唔系，你又唔睇，又唔讲，淡化咗佢。屌，然之后话我哋呢啲人咧就系欺世盗名伪 本 土，屌你真系咁样，我唔系好接受咯。不过唔好所谓啦，佢都 unfriend 咗我哋，哎呀真系。 系即 unfriend 咗之后，咪一日屌鸠我。 唔系佢屌鸠你，屌鸠我又唔系屌鸠你嘅，佢又 follow 翻你。唉，不过寻日真系认真曳啊！不如讲翻呢，你讲起足球，喂，寻日呢个喂，讲错咗，唔系克罗地亚入唔到，系俄罗斯第三球入唔到，系嘛？俄罗斯 射到远咁 啊，射到好远，系啦，噏错咗。头先我嗱，即系反映我真系唔系一个专业球迷啦。即系你嗰球咁样射到，因为我最尾咧七倍嗰阵时就买咗俄罗斯啊嘛，买$400啊嘛。即系我睇见佢哋咁样咧，都谂住系，因为谂住佢都系想博射十二码噶啦，就即系其实当买百家乐啫，你都系一系赢一系输噶啦嗰啲，因为佢得翻晋级， 系咪系输？ 唔系佢得翻晋级买啫嘛，你咪即系当买百家乐咯。但系佢好扑街咯，佢最尾咧十二码开波之前系1.85/1.85噶，即系两边嘅赔率， 即系抽15%算。 两边抽15%，抽30%啊！屌佢老尾，两边都抽啊佢。 咁嘅。咁佢系个赔率系计15%啫嘛，即系冇边个高低咁样。 即系佢好很无耻咯。喂，你赌百家乐都系抽五啫，啱唔啱啊？买闲唔抽添，咁你咁样， 而家全部唔抽啊？ 咁你应该系1.95同埋两倍噶嘛？如果正常你赌百家乐，你边1.85/1.85嘅啫，系咪先？ 所以我咪成日话要取替边个咯，取替香港赛马会嘅足球。 唔系取替佢又唔使，但系我觉得系要引入竞争咯。 唔系即系你一个，你咪揾下隔篱老可搞咯。 咪老可佢哋嗰阵时咪封杀咗老可嗰个马场咯。嗰阵时亚视咧咪播澳门赛马噶嘛，但系播黑澳门赛马咧，跟住咧又话即系嗰阵时咧，你知播亲马一定有赔率噶啦，系咪先 L 字型啊嘛，那个赔率嗰个位就。跟住播下咧，又无啦啦又话佢违法啦。跟住咧就只准播嗰个赛马嘅画面，就不准播佢嗰个赔率。咁啊已经都够閪噶啦吓。啊，跟住搞搞下， 香港赛马会 系香港赛马会施压啊嘛。跟住咧播下，直头连嗰个画面都唔俾睇。咁跟住咧就去咗有线啦。跟住个投注额就越嚟越跌到依家得翻300多只码，即系差唔多都已经系 hea 做噶啦。即系阿老可个马场啊！ 我睇到留言几搞笑， 咩啊？ 你话马会抽30%，同汪洋一样。 咁你话佢食水好捻心啊？呢啲啊， 好阴质咯，大佬。 咪希望真系可以引入到个竞争咧，咁啊，大家咪即系力求进步咯。大家都系照交。 大佬，嗰个马会嗰啲咁嘅宣传咩立捻闸嘅，话惊佢走数。喂，大佬，人哋嗰啲国际性嘅博彩公司搭晒个理啦。 喂，嗱，咪住先。嗱，呢个咧搵艾威拍嗰个广告嘛？你讲系咪啊？ 系啊。 喂，呢个广告好有问题啊！对于嗰啲。即系观众嗰啲僆仔睇完之后，你荼毒咗佢。嗱，我好少咁样咧去做呢一啲咁嘅批判嘅道德性嘅批判嘅。我唔系明光社，因为但系你嗰个赛马会嗰个广告真系好有问题啊！佢成个故事脉络系点咧？佢就话艾威咧就欠债，即系欠咗好多信用卡嘅卡数，咁咧就走去咧外围嗰个波篮嗰度搏一搏。就佢朋友咧叫佢喂去外围搏一搏啦，咁佢又搏中咗，买中咗，但系后嚟咧咁个外围就走佢数。吓、啊，咁佢咧嗰个 slogan 系咩咧？就话咧外围嗰啲咧就要走数咧，就唔好参与非法外围赌博啦，就去翻马会啦。喂，好有问题咯！你成个故事背后，喂，即系你鼓吹啲人去赌博系攞嚟还卡数啊？你有冇搞错啊？你嗰个故事可唔可以换个第二个咧？好有问题嘛？呢啲系，喂，你都已经系争卡数，佢仲要写住争咗廿万卡数，你见到个广告噶啦。争廿万，加咗仲走， 即系争钱，你应该赌钱去赚嘅。 即系系啦，喂，争钱你就 即系你该香港政府系咪取缔啲咁嘅垃圾广告？ 喂，呢个广告真系好有问题咯，老实讲。 即系你应该教人理财， 系啦， 应该债务重组， 系啦，债务重组系啦，咁你慢慢分期去还咯，或者点样，就唔系去屌你老母去赌博。喂，唔去外围去你马会仲閪衰啊！屌你老尾， 你冇十冇咗三成， 抽食水又深，屌你老尾，跟住又输捻埋又冇埋添，屌你老尾真系，你唔可以即系用一个咁样嘅故事嘅形式嚟到去宣传咯，系好有问题。 用新歌嗰句啦，赌博无必胜啊， 系啦， 小 注可 以赢，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个广告，你提起我一 同埋，真系好离谱。你话嗰啲即系外围走数，即系所谓外围就系指香港境内唔合法嘅投注公司或者博彩网站啦。 系 人哋即系纳税个礼啦，大佬，人哋又赞助，试过赞助皇马咁样 吓？ 点会即系你杰志赞助唔系？即系赛马会赞助杰志啫嘛？ 唔系佢嗰啲不嬲都系噶啦，又 bet 三六五啊，又 bwin 啊，嗰啲大把啦。 系啊， 即系佢讲呢啲咁嘅博彩网站啊，屌你老尾，你执人都未执啦，多够人哋跨国嗰啲企业嚟噶，大佬。 即系好捻好咯，呢啲咁嘅垃圾香港赛马会。 吓、啊，啱我可以闹下，闹佢多啲啱噶。吓呢啲咁嘅垃圾。 狗会，咁你叫翻佢狗会算？ 呢啲叫狗会，因为佢狗咯，狗閪啊嘛。 我全部嗌佢狗会 啊。屌你老尾，你食水食乜 狗啊？高登啊，拉登全部嗌狗会啊嘛，狗会又派钱。 咪呢啲真系正啊狗会嚟，我咪讲翻呢一个陈秀慧嗰个咩系咪啊？ 系未讲秀姑 啊？未讲秀姑咧，秀姑佢就系早几日啊，佢咪想即系借啲嘢咧，即系推翻晒自己。 阿李文俊，俗称小情罗或者閪俊嗰个人， 仲争咗名嗱，你真系唔够。咁佢咧就想借住李文俊，又称伊日神小圣奴 Second Joe 同閪俊，你扭两个， 仲有星病奴。 我呢个唔知啊，呢个佢自己嗱，我 睇多啲网， 我唔知啊呢个。咁咧就话说咧，阿陈秀慧咧就借住呢件事件咧，就想推翻晒佢以前 翻身啊嘛，想自己 系啦，想翻身就想博网嗱，即系讲即系拎佢嗰个图片出嚟睇下啦吓。这个八婆 不说留言 啊， 有留言就说什么受苦莫非跟他有一手，这个你说关我事 啊，哇这张好低清啊，不要紧啊，那他呢就说即是什么网民嗜血呢，就无法管他们的行为啊，那他呢就恶毒的人经常抹黑热狗，煽动人去搞人。咩网红被人跑到客户处骚扰又入热狗数啊？呢啲人咧就有报应信嘅人啦，蠢喂唔好意思啊，喂直头唔系系你煽动啊，你发动啊，屌你老尾！ 喂大佬嗰阵时呢、這个阿堂主而家听紧啊，喺 My Radio 嗰个节目俾你嗰阵时嘅老友叶正纯教你有冇制止过先？ 系啊，喂叶正纯。 文即系唔出声，仲隔篱都偷笑啊！ 喂，叶正纯唔系咩文情啊，唔系网民嚟嘅，系你老友嚟嘅。喂，佢嗰阵时收 你 钱， 即刻打嗰边，即系打卡打边炉。 系啦， 即刻打边炉就 支持个意思， 系 endorse 以示 endorse 啊叶正淳去搞鸠啊毛岱堂，然之后咧就再嚟咧就系、是。叶正淳咧，咪出张支票出嚟咧，就话多谢呢一个咩皇上皇后嘅，记唔记得啊？ 咩儿时对我好好嘛？ 儿时对我好好吓，跟住 咩多谢咩皇上皇后伉俪啊？ 系啊，喂，咁你呢啲系咪你老友嚟噶？直头系你老友啦，啱唔啱啊？呢啲又唔计。喂，叶正淳真系搞嗰啲咩咩女仆咖啡一星啊，走去搞盆菜形子嗰个代言嗰个产品啊，又真系头一星啊吓。跟住又搞呢个黄于桥啊，又搞下我啊咁样，你屌你老母，呢啲唔捻计，呢啲唔捻系你搞嘅，即系蓝凤凰又唔你唔捻识，咁好扮嘢啦，赵云你都识啦，刘禅你都识啦，扑街啊走捻晒啫嘛，依家叫鸟兽散，树倒猢狲散嘅有雾水啊嘛，莫才啊， 即系呢个残秀啊同汪洋大，佢有角色咁样呢件事，即系佢唔出声就系默许呢件事发生咯， 唔系佢嗱。面嗰阵就默许，底嗰阵根本系佢发动嘅。屌你老母，冇乜扮嘢啦，叫佢嗰阵时搞埋 radio 又系。喂，你点样 post 你系可以喺嗰阵时嗰个时空出噶？ 喂，仲有啊，系阿陈秀慧喺 my radio 个群组打响第一枪搞啊，周树峰，你记唔记得？ 十 月一号啊，玉敏生日嗰日啊，直头系。直头系嗰日，你唔好以为我哋唔记得啦，系2016年嘅10月1号，由你陈秀慧打响第一枪，干预 my radio 啲节目咧，就要话周树峰咧就唔好做。然之后咧， 唔系，好似未系周树峰嗰阵，唔知边个请咗请咗邱文敬上去啫嘛， 请阿邱文敬上去就唔知第八， 唔知边个啫嘛， 嗰、 那个节 目叫做第八视角嘅，就请阿邱文敬上去。 邱文敬另一个就唔知咩联播嘅节目，请咗个林浩基上去，都唔系讲政治嘢嘅。 啊！请林浩基上去，咁你最多话佢丑样嘅啫，唔可以话佢唔请得噶嘛。 但系佢丑样呢个句子唔讲得啊嘛，而家个咁丑样。 唉，咁好啦，佢哋呢啲我哋全部历历在目，我点会唔捻关你事啫？后屘咪搞到 Marco 咪请辞啫，顶佢唔捻顺，记唔记得啊？ 系，话呢啲， 喂，仲有啊，成日喺度整咩 Marco 公公嗰啲 page 咪冚棒你班友搞嘅咯？喂，你逐个人喺度搞，又整个咩废除双重嗰啲国籍，喂？呢啲 page 唔系你搞啊，全捻部都系你哋噶啦，屌你老尾咩咩抹黑你啫，系咪你啲人嚟噶？叶正淳唔系你啲人嚟噶？ 马启聪咪你啲人啊？ 马启聪咪啲人啦、啊，咩仇幼联嗰、那个咩系咪你啲人啊？仇幼联嗰个成日唔记得名，嗰、那个 谭乐恒， 谭乐恒啊咪啲人啦、啊，喂，根本你自己人嚟噶，香港中立党就成日咧就喺度嚟，即系就专系对付针对阿陈浩天嘅呢、這个叫陈贤康搞嘅呢个忽忽，系咪你啲人嚟啊？乜捻嘢乜捻嘢抹咩咩捻嘢抹黑热狗煽动人啊搞人啊呢啲根本全部都系热狗，屌你妈你发动唔系你煽动，话俾你听，你老母臭閪又当唔存在。 喂，即系觉得佢嗰两年啲人唔记得噶，年几两年。 仲有啊，陈云根话一俾阿郁文啊扫地出门啊，佢即刻屌你妈打开个美罗大门去迎接啊，又话96000货金又几多收视。喂，呢啲系咪专登走去落卖 radio 面啊？呢啲捻系啊，全部捻计啊，你系咪同阿陈云根夹鸠埋啊？呢啲嘢啊，系咪啊？一扫地出门，第二日就话即刻走去开嗰个中门看天下，你记得啦？ 唔系，建国神话， 建国神话先系啊，之后就加开中门看天下。 有建国神话做几集唔做？ 咁点解96000货金咁好搵都唔做咧？屌你老尾真系，嗱当呢啲全部又唔记得啊！依家又要即系回带讲翻一次啊！屌你老尾真系， 喂，佢水晶老六系咪呢啲人啊？ 水晶佬直头系啦，嗱依家 边 个话喂 大咩咩东涌区头啊？ 你讲开水晶佬佬咧，依家个消息要通知啊！水晶佬佬第一呢、這个咧中原城市指数又创新高， 第二有一个 创咗历史啊！第二个消息就系泛民嘅张超雄啊，60岁呢个供楼。 张超雄都落 翻水，系张超雄都顶你唔顺啦！哎呀，真系佢都宣布要买楼啊，要供楼，供到80岁啊！唉、哎，真系嗱呢个， 所以真系郭永健大镬。 苹果报道吓，男人六十， 郭永健真系大捻镬。 开始供楼，张超雄咧就一直租屋逃避，唔甘心，好 depressing 嗱。咁啊，郭永健咧就唔好意思啊，你啊，唯有咧。 搞啊！边个啊？李卓人啦、啊， 喂， 李卓人都选唔到。 点手咧？邝美云嘅再坐一回俾你听下，你坐先。不好意思啊，冇你份啊，依家。哎呀，张超雄要供楼供到80岁啊，唉、哎，真系。 嗱呢个真噶，佢真系咁写噶嗰个报道吓，呢度冇写八十岁啊，报道有写。 陈文根系咪负责先？ 喂，陈文根你就好即系向阿水晶老老啊承认责任啦，大佬。喂，承认责任啊，直头系 要啦嘛。 我屌你，真系恐怖组织嚟呢个真系，你承认责任咧，要害捻到水晶老老卖楼，屌你老味真系戆鸠鸠。喂， 卖楼啫。 唔系啊，嗱，佢又心理不平衡。成日上网乱咁屌人啊，不在话下，又闹下郁文啊，又咩？喂，唔系郁文叫你卖楼噶嘛，水晶佬佬。 唔系，佢出翻本卖楼自然，喺《粤语时报》出啦，我买。 咩吓？咩卖楼？ 出本卖楼自然。我想睇你心路历程，我会买。哎呀，呢本我真系真金白银买。 黐线 楼价感受 系啊，喂，计呢一张五常之后，由水晶老老出版卖楼者言，唉，卖楼卖到疏捻咗，喂，啱啊，佢出啊，系啊，使乜出黄天击杀榜咁闷啫？出本卖楼者言我都买一本，计我啊，同兴旺诊人一本， 两本啦，起码你放 屌你老尾，喂，你听佢讲吓咩咩二零四七乜乜七。屌你谂乜型四七都已经又近咗一年啦，兴旺诊依家， 你每过一日近一日噶。 喂，距离二零四七已经得翻28年零360几日咋，350几日咋，又近咗啦。喂，咁仲唔卖楼嘅？点解陈文根同呢一个汪洋大？ 人保大厦气顶中心。 吓、啊，唔系卖楼啦，大佬写喂 Gary 问我，亦有 Gary 人俾我写罪，而家陈文根写罪啦，女人对鸡毛啊！屌你老尾，个差价几大啊！依家大佬，喂，东涌仲要屌你老尾，真系新市镇发展系嘛？啊，真系你真系唔捻知啊！呢啲人吓，咁啊，系嘛？你向翻佢问责啊嘛？你真系上网闹第二个都冇用噶啦！啊， 我又唔可以叫你卖楼， 冇人叫你卖噶，屌你咪自己决定啊嘛！喂，叫你卖嗰个佢自己都唔卖咯， 咁冇人信， 咁咪咯。即系你个热狗嘅智力真系翻唔上下，真系唉！嗱、呢个话俾你听，张超雄买楼通知咗啦 ，OK 啊？ 张超雄买楼， 啊，张超买楼吓， 即系佢公公老八十岁，佢真系继续选咯。 唔系佢一定要喂，我成日都讲啦，其实喂，有啲人闹阿梁耀忠，即系依家想永续参选，你闹咩啫？司徒蛙选到69岁，再选系连任，做到73先退休啊！屌你老尾，老当益壮啊！泛民点解唔可以？我支持泛民，喂，我捍卫梁耀忠嘅参选权啦、啊！依家大佬，喂，你哋都你哋值得拥有嘛？呢啲系你哋吓。 阿黄润达斩啲啊！ 黄润达就收工啦，个名改衰， 抵可怜噶啦。 喂， 讲 得衰，屌你乜叫黄润达喎？叫黄杨达好过啦，个三点水踩个润字太多笔画，写个杨字去，屌你，咪即刻威晒。黄润达喎，你睇下，你净系睇下个尹兆坚啊，依家走咗民主党做咗立法会议员嗰、那个，咪以前喺街工嗰度叛变出嚟噶咯， 就几风生水起啊， 捞捻到风生水起啦，人哋吓，依家其实咧。根本上蘋果都夾計想整死啊白頭佬噶啦，係咁又揾嗰啲黃雅文，黃雅文你知就係泛民依家力捧嗰個人嚟噶嘛，又揾佢拆反啊，又揾佢搞叛變啊，啊搞撚到嗰啲即係區議員就走頭啊，根本上相都係想整死佢噶啦嚇，我估計 不受控啊嘛 嚇， 即係佢又拆又不受控制， 咁可能佢又冇去咗邊個度拜訪啦，冇去托大腳啦，係咪？ 即係派面派少咗 嚇。 派片派得少啲 我唔知佢话佢摆到明依家就系啦，苹果日日登佢嗰啲丑闻做咩啫？系咪先？咁啊，所以依家 泛民丑闻日有噶啦，你哋登佢唔得喎。 系啦，你就登佢咁好咁明显啦。 喂，呢个梁国雄日日上 Facebook 闹网民都有噶。 屌佢唔登噶嗰啲梁国雄嗰啲。 梁国雄仲有利用价值啊？ 系啊，仲有梁国雄，屌你老尾！喂，佢嗰啲叫人捐钱又系嗨嘅佢把口。咩叫唔该左边唔该右边啫？乜嘢啊，大佬？叫人捐钱又唔该多谢啦，你要讲句唔系唔该啦，唔系应份嘅。喂，佢系咪唔识粤语咧？其实唔该同多谢唔识分啊？ 喂，但系人哋捐献俾你啊，要多谢人哋啦，唔该。 爱国啊！ 屌你妈，系啊，又爱国。喂，又佢最好笑啊，佢唔中自己有啊，唔击中自己有啊，喺Facebook 嗰度有个系冇，摆明系无份嘅咧，即系撑佢咧，佢屌鸠咗佢，以为系神区嗰啲途中喎，屌你老尾都唔捻积分嘅佢。 喂，同埋阿梁国雄都唔知佢做乜，佢有一次寻日喺个 Facebook 留言，冇啦嗌佢出嚟。嗌我出嚟，咁我唔知出去边。 出去边啊？嗌你 就系唔知出去边，无啦啦嗌我出嚟喎，出嚟 say 个 hi 噶嘛。 佢系佢依家系 short 咗噶啦，因为你哋呢排成日踢佢踢得多可能。唉、哎，踢到佢依排都 short 捻咗咯。啊，即系其实佢都算系一个閪人嚟嘅，老实讲，嗌人捐钱都嗌。咩学生都要捐20蚊，又话咩依家食餐饭都要50蚊， 命都冇。喂，你食好咁系啦，大家有30几蚊嘅啫嘛，最平个餐。 咁咪咯，喂，大佬有手有脚自己搵嘢做啦，依系要人捐钱。 我咪送咗首歌俾佢。 吓咩啊？ 搵嘢做。 啊，算唔算 Sam 虚嘅搵嘢做俾佢啦？莫大毛咧，呢啲咪就系、是、 阿毛 啦。阿毛咯，呢啲咪屌你老尾就系嗌人捐钱。学生都捐20蚊，不过佢都筹到几廿万喎，又筹20几万 咁啦。 吓、啊，喂，咁啊好啦，喂，讲下书展咧就喂，有几本书系必买嘅，要讲下先啊，知唔知啊？ 越难越爱啊嘛。 唔系，屌！喺呢本就顾之然啦。咁啊，但系我哋讲咗先，嗱，有三本咧就必买嘅，第一。就是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啊、就汇聚了呢就是这个说文解字呢过去的即是精华的。第二本呢就是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自、啊、就是玉敏的政论集来的这本。第三本呢就是香港高官口黑学呢就是钟祖康先生写的这本、啊、就是在普罗的摊位有售的这三本是大家记得支持啊。 几惊你讲咩黄天极杀榜？ 咪屌嗰啲唔系啊嘛，你真系当我智力唔正常啫，王灿。 系啲咩？咁你引滥用黄天啊，真系好离谱嘛！ 系嗰啲自有天收噶啦，真系嗱咁啊，即系讲下小弟嗰个新作啦吓，嗰、啊、本咁啊，今年小弟咧都会系即系出一本嘅，继续都系。咁啊，呢本咧就叫越难越爱，就系即系讲下关于粤语嘅。声调啦、啊、或者佢啲变调啊、词汇啊、词性啊咁样各方面，同埋关于吓、 啊，你会唔会拎本俾陈文根啊？ 喂，里边我有讲到啊，关于嗰个嘅什么官话同埋即系法定语言嘅分别啊，嗱，里边都有讲到，仲有咧就系讲下呢个我对于所谓嘅政治啊同埋正音嘅一啲睇法啊咁样啦，同埋少少嘅网台嘅点滴啊咁啊，都会喺。呢本咧里边系包括埋噶吓，咁啊希望大家就多多支持吓，咁啊书展会有售嘅，应该系书局就迟啲先有，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啊吓，咁啊 仲有会唔会俾阿曾卓文啊？ 啊你硬系要提下啲人。 曾卓文，佢系咁咩嘛？强调嗰个咁，即系好多个例子啊。不过佢最强调系嗰个 D 字啊嘛。 佢提倡嗰啲政治咧，其实已经有好多人考据过咧。即系你如果根据嗱，真正咧做学问咧，啊做考即系做训诂啊，做考据咧，不能够咧穿凿附会嘅。佢嘅好大部分嘅所谓嘅政治咧。其实源于一本书咧，就系詹宪慈啊所写嘅《广州语本字》嘅。咁但系呢本书嗱，呢本书1920几年咧就系即系写落噶啦。咁啊，后嚟咧香港咧有出翻即系翻出嘅嗰个影印本嚟嘅。咁呢本书佢里头所记载嘅所谓本字嗱，佢人哋都唔敢讲话政治嘅。因为政治咧系有一个好官方同埋好权威嘅意味， 权威先啦。系啦，你话呢个系政治啊？ 因为你话正嘅相反即系邪啦，系咪？都必然嘅。我呢个正音，你嗰个一定系邪音、歪音啦，或者你就算唔系邪音都歪音啦，即系唔啱噶啦。我呢个先系正啊嘛。咁好啦，人哋嗰本书就写本字啊，咁佢就写咗话政治，佢嗰啲为咁。 佢里头有冇经过一个好严密嘅考据咧？咁好多人都已经系即系作出个质疑啊！咁系事实上佢系有穿凿附会嘅成分咯，好多时候都系话一句变音啊，咁样赖过啊，系非常之唔严密嘅吓。咁、啊、我谂学术界都冇人当系即系咩一回事， 自认权威啦嘛，最多讨论下嘅啫。 但系咧就。但好多人就信以为真咯，你到依家都系好多热狗，依家就算啊，陈秀慧 系咪真系信都唔知啊？佢只系做一个形式，就系、是、我系自己有咁啫嘛。 系啦，嗱，当阵时咧，呢、這、一个佢哋未同阿曾卓文反面嘅时候咧，佢哋自己都有用噶，即系个 D 字咧就变咗上边一个小，下边又一横一撇咁样，一横一辣噶嘛，记唔记得啊？有咁嘅字嘅，因为 总之奇奇怪怪， 即系类似尖沙咀个尖，但系下边又唔系一个大字。即系一个工厂嘅厂字嘅简体嘅倒翻转就系咁上下啦。好啦，咁咧佢哋以前个 D 都系用呢个 D 噶嘛，但系后嚟啊，咁啊曾卓文咪俾郁文扫地出门嘅吓，即系 my radio 冇得搞啦。好啦，咁嘅时候佢哋依家咧又改翻用口字边做个的咯。喂，你当初话呢个唔系政治嚟啊嘛，大佬啱唔啱啊？咁你点解唔喂？点解你唔择善而固执咧？如果曾卓文所提嗰个字系政治嘅话，喂，你唔好理佢现时嘅政治立场又好，话咩都好，你唔能够因为佢依家政治立场同你唔同咗，你就唔捻用佢嗰个政治噶嘛？如果你真心相信佢嗰个政治，咁所以你根本都唔捻系真心相信噶咯。有冇可能佢喂？有冇可能你佢同你哋反咗面，咁然之后你就唔用佢嗰个 D 字嘅咧？啊，或者佢提倡嘅所谓其他嘅政治啊，唔用咯，依家全部又推翻晒噶。又用翻啲所謂俗字喎，屌你乜嘢就揾笨賊咯，呢啲咪就係嚇，係啦嗱，好多益友都有提咗啦，嗰個 D 唔係嗰個唔係嗰個 D 嚟噶嘛，嗰度個子列切啊，點樣可以得出個 D 字啦嚇？咁啊，當然啦，佢話變音啊乜嘢啦嚇，但係呢啲就好牽強嚇。好啊，喂，咁我哋就講埋呢一個。系咪讲埋张飞人吓？ 系俊啊， 系啦，佢系未讲啊，呢个真系，我哋一阵间先接电话啦。81912047，81912047，等紧大家电话噶啦。咁啊，即系你讲呢一个小圣奴咧，就又名于日散。咁啊，最近咧就俾嗰间广告公司咧炒鱿，因为啊就喺网路咧就俾人踢爆佢前妻咧，就上网踢爆，就话佢即系抛妻弃子啦吓。咁当中好多好经典， 糟糠 系啦。咁佢当中好多经典嘅对白，包括就系俾佢老婆五分钟嘅时间。 五分钟，你俾我合理解释我。 其实嗰个系一个咩 conversation 咧？咩对话嚟嘅咧？ 唔知佢即系佢个前妻贴晒佢哋好似 WhatsApp 嗰啲对话出嚟噶嘛？ 跟住佢 即系话唔知佢怀疑嗰啲乜嘢定乜鬼嘢又激啦，做咩咧？咩勒庆咗呢个李文俊？ 就佢就讲呢句嘢啦。 即系咁长下，因为好长啊，冇睇晒。 咁呢个好离谱啦！第一、第二就话咧，嗰阵时啊，佢咪写过一本嘢叫做咩？系咪一玉一世界啊？系咪啊？定系咩？ 有本有咩咯？拍过戏嘅， 即系拍过戏嘅。咁然之后咧，嗱，网路咧，嗱有报道噶，呢个系唔系我作噶？屌你冇又过我诽谤啊！就话呢一个一玉一世界嗰个版权费系买700万嘅， 七球 啊，吓！是由老萧个仔嗰间电影公司咧，系买咗呢一个，即系呢本书个故事嘅版权。 老萧个仔唔掂咁样，咁咩都700万。 系嗰阵时啊，郭博士都讲过啦，话佢套印度戏， 个印度戏 走宝啦，票房2000万，系 卖俾第二个50000蚊，咁样赚即系票房1000几万啊嘛。小弟又睇唔起啲印度戏啊嘛，郭博士讲 咩打死不离三兄弟定咩啊？嗰套戏叫做 好在呢套 吓，即系嗰套印度戏 打死不离三兄弟。 咁啊，即系总之佢就眼光有啲问题啦吓。咁啊好啦，佢买咗呢个故事嘅版权7球喎。嗱，我唔知佢点样分啦，或者同出版社，我唔知点分啦。喂，佢分一成都有 70万啦， 有70万啦，系咪啊？嗱，佢又好笑喎。嗱，佢前妻讲咧就话，依家咧佢就租个劏房，就俾呢一个。佢前妻同埋佢仔，喂有仔喎，呢个你要记住喎。佢仔系姓李嘅。 最离谱系佢唔理佢仔嘛。 喂，佢仔系姓李嘅，屌你后屘嗰，喂嗰唔系野仔或者唔系便宜仔，系你亲生仔嚟嘅。 即系你验就验得出嗰啲噶嘛？ 验 DNA， 喂我呢个屌你可以验 DNA 噶呢个系，喂姓李噶嘛？你李文俊于日神，喂呢个仔系姓李嘅，跟李姓嘅。 唔系外姓人嚟啊！嗱，佢前妻如果冇馅咧，佢外姓人咁啊，即系 离婚咪算咯， 即系离婚都算啦，咪冇咁多嘢讲。喂，嗰个你个仔嚟嘅，咁佢跟个老母住，屌你谂，你租间劏房俾佢8000蚊。咁佢点样能够喺一个健康嘅环境底下成长呢？系咪啲屌你谂乜叫个婴儿啫去住呢一个劏房，跟住生活费咧就俾5000银啊嘛，冇记错嘅话系咪？提好多次啊呢个 数字， 话呢个系 佢俾五千银，如果你自己都狂搵1-2万蚊咁样算啦，又要交租5000银，你唔系？ 大佬，你写个股都买个版权都7球嘢啦，我当你分一半都3.5球啦，你老尾啱唔啱啊？你唔好话俾我听1蚊你都分唔到啊！你够胆讲啊？你公开讲啦，唉！所以其实我哋上个礼拜同阿租租做节目，我都话佢唔会出嚟回应，就因为佢根本都唔知道有几多人揸手。嗱，依家陆续咪爆咗好多料出嚟，就系话佢啊同佢前妻未曾离婚嘅时候啊，就已经系勾搭咗好多人，又去而家家私嗰度啊，又做出一啲即系肉酸嘅行为嘅， 摸啊 吓，即系摸 J J 啦，叫做吓，就有图噶，呢啲唔系我哋抹黑，帮我唔登出嚟有不雅图片。 之后呢个咩李文俊又成日 send 自己啲裸照俾人，好似好靓仔咁啊！ 呢个你系引述拉登啫，系咪？呢个冇图噶嘛？ 佢半裸照咯，即系冇影，即系张图冇下边，上身就冇着衫嘅。 咁上身裸照，我觉得好平常嘅，又呢一个又。 你唔会 send 俾我？ 咁梗唔屌，我梗唔会 send 俾你啦。我亦都唔会 send 俾人啦，我唔影呢啲嘢嘅。但系好多人中意影，咁佢中意 send 个上身裸照俾人，咁。即系亦都好明显，当然啦，佢未结婚就中意 send 埋条 J J 俾人都得啦，系咪？咁但系佢已经结咗婚噶啦嘛，嗰阵时系，依家佢俾人指控嗰啲嘢系佢同佢老婆未离婚嘅时候所发生噶嘛，嗰啲嘢系，即系一度 keep 住喺出面偷食啊，各样啊， 同埋佢系即系引述嘅其中一个女主角所讲系佢偷拍人哋闪卡啊嘛， 吓，即系有啲咁嘅嘢嘅， 即系。都系睇个网度讲啊， 吓，喂，你讲埋个拉登 L I H K G 网嚟嘅嗰个H K G 网，唔系H K G 报， 拉登咧 吓，喂，嗰啲仲唔系拉登恐怖分子啊嘛？喂，呢个李文俊于啊神小圣路，哇，咁庞大势力，又广告公司又咁多打手俾你搞掂咗，大佬，仲唔系拉登啊？哇，恐袭啦，直头系。系继续啊！你讲嗰个咩啊？ 系佢就话个女主角就话自己系即系唔知佢未离婚嘅。系个阿希俊就话自己离咗婚，就咁样啊下氹下咁样，即系又第一次。 根据 咧，第一次开房啦，就影闪卡咁样俾佢。 咪根据有啲说法咧所讲咧，就话佢连佢老母都有份帮手系呃鸠佢，系冇即系冇结婚嘅，同佢讲。咁呢个又唔知啊。 即系带晒见家长啊嘛。 吓，始终又我哋又唔系在场，又唔系瞓喺床下底。咁但系纯粹就住啊！你呢个于日神啊，屌你咩气租康又将个仔咁样置于嗰个劏房嗰处，系嘛？又话5000蚊系安全网，喂，跟住你结婚期间又不停咁样出去滚啊、撒撒滚啊、偷食啊，仲有最差嘅一样嘅就系你屌你老母，你年初一事件嗰度，你系企咗喺政权极权嗰边啊嘛？呢个扑街嚟噶嘛？ 佢做嗰间，即系佢都惊啊头。 咩啊？ 佢做嗰间嘢好似大楼公司咁嗰阵， 唔系你惊咩啦？嗱，你第一，你惊咪嗱？你可以嗱，如果你惊，你可以唔发言噶嘛？你系咪一定要擦鞋仔咧？做喂呢、這个好大嘅质问、啊，呢个系好大嘅质疑、啊。喂，如果你真系就住呢件事，你系好同情本土派，但系你因为你所做嗰个职位或者系咩嘢生意来往不便去讲嘅。你唔好讲咯，咁但系你而家好明显俾人睇到你系真系擦鞋啊嘛，你企咗喺政权嗰边啊嘛，你企咗极权嗰边啊嘛，讲咩啫？佢仲百词莫辩啦，呢啲系嘛？呢个扑街，原来嗰真人要咁样閪嘅，咁抵佢死啦，系咪？抵佢俾嗰啲拉登友系嘛批判啦？喂，呢啲唔抵可怜嘅，师德有亏系嘛？其实本身师德有亏咧，我哋都唔会去讨论嘅。 我抵。即系佢，即系你中意去好似阿边，好似阿蒋薇咁翻大陆天上人间都， 唔系嗰啲我哋都唔会讨论嘅，大佬佢中意叫鸡咪叫鸡，我话知你海南海天盛宴吓，你中意咪一齐去同嗰啲友又射精啊中出啊， 即系我唔赞成啦，我冇 都冇乜意见。 但我唔会赞成，我唔参与啫。 有 咁 呃人， 我都冇一个所谓价值判断嘅。但系你呢啲咁样嘅閪人，喂大佬，你系企极权嗰边，你系私德有閪，咪抵你俾人屌啦，谢啲嘢。喂，同埋呢啲嘢亦都系违反咗。喂，呢啲嘢亦都系违反咗社会大部分人士所能够接受噶嘛。喂，你同你老婆离婚就算啦。喂，你有个馅嘅，你都唔系咁对你嗰、那个。喂，嗰、那个系自己有嚟嘅，佢系你老婆，你当佢系外星人算数，系咪啊？我唔同佢拗啊。喂，嗰、那个跟你又喂，嗰、那个系你嗰啲，嗰、那个系你血脉嚟噶。 即系5000蚊，你奶粉你买得够啊？ 5000蚊，你屌你老母，够买奶粉定够买尿片，够买乜嘢啊？5000蚊除开佢啦，1125蚊，1250蚊一个礼拜啊。喂，有时唔系个个月28日嘅，喂，喂，有啲月份31日嘅，屌你，咪真系，即系你系呢啲系咩人嚟啊？系咪先？喂，你本身如果你系，屌你咁样穷捻到閪咁嘅，穷捻到窿嘅， 即系你一个月搵8000都俾5000蚊佢八，咁咪算啦。 咁我哋又冇嘢好讲啊，系咪？你8000你都搵5000去贴翻俾佢嘅，屌你唔捻系啊嘛？你搵咁捻，你咁捻搭水，写个剧本都700万啦，即系唔系写剧本咧，人哋买你版权都700万啦。讲唔讲得通啊？呢啲人系又借高登上位，又话自己本土，屌你咪又想踩本土。你系咪系咪閪啊？呢啲人系咪閪？你话， 所以个名咪冇改错咯。 即系啲人昵称佢做閪俊，喂，呢都系嘅。其实你讲古台啊，好咩台好？喂，好多人咧就借呢啲上位。所以你嗰阵时问我嗰句话，即系咪好多人咧，即系借住自己少少名气就走去做啲即系不轨行为啊？喂，绝对系，好多人都系咁。你睇下嗰啲张飞人， 张飞人啊， 网名就叫张飞人，真名叫黄超林。另一个网名就以前叫做中援新移民， 中音新咯，系咪？ 中音新系搞打击佢嗰个，有冇记错？即系同黎牛都记错。 喂，中音新系佢， 唔系中音新系几咗嚟义勇反击嗰个神秘人物，你唔知边个嚟？啊，嗰、那个就系、是。嗰陣時幫手反擊嘅就唔係佢嚟嘅，即係中陰身咧就係、是、一個網名咧，即係喂，即係人死咗之後變，即係7749日中間咧嗰段期間叫中陰身啊嘛。 哦， 咁啊，即係攞呢個嚟到命名，我相信呀，我唔知嚇，我估咋嚇。咁佢中陰身咪即係棄約呢一個叫中援新移民個名咯，就係、是、咁樣嚟嘅。我相信呀，我估呀都係。好啦，咁啊。好多人都系咁啦，以前喺高登嗰度又系咁，又因为 cap 水啊，你知啊，嗰阵时嗱，你都有份即系在场见证噶啦，你嗰阵时个网名就另一个嚟噶，唔好讲啦，你嗰阵时未系叫陈兴网嘅， 好多网名噶嘛， 咁你都知噶啦，嗰阵时个张飞人都系喺高登 cap 水呃钱啊，呃人呃啊高登女夜鬼嗰个台主话买机票啊，呃咗佢5000蚊噶嘛，跟住嗰、那个 边个阿祖信数 吓，跟住呢一个阿橙蛙同埋佢老公咧，阿黄金柒头啊，两条友就落波篮喺阿喺阿张飞人嗰度啊嘛，跟住收唔翻啊嘛。 马威廉， 屌你咩？喂，咁啱时嗰阵时系世界杯啊嘛，屌你咩？最记得。 我知你一单过10年啊， 系嗰阵10年啊嘛。咁啊，后屘咧打击咗佢咧。之后原来2014年又活跃翻嘅，即系呢一个张飞人啊， 即系改咗名叫张飞人。 系啦，后屘就改咗名叫张飞人啦。嗰阵时就， 其实4年前嗰单系咩事，我唔记得咗。 嗰单我都冇跟进啦，因为嗰单都已经系，我都已经开始淡出，慢慢淡出高登啦。我都嗰单我真系唔知啊。 但系记得咗，我记得嗰阵时都系咁开麦。 但系第一单打击佢咧就系2010年嘅吓，嗰阵时黎牛都帮好多手噶啊。冇晒声嘅，吓 超好攰 哦！咁所以你话依家呢一个李文俊啊，即系于日神，咁佢系更加之集百家之大成啦。呢、這个系咪啊？咁啊，佢都即系依家被指控嘅，即系有证据嘅，都食咗好多个女仔啦，吓、啊、即系佢结婚 起码有一个 吓。啊 你咪有一个我知边个？ 哦，嗰、那个唔好讲， 你又唔好讲啦，我知道。 咪嗰一讲，你又牵连到其他。 系系。 唉，唔好一牵连到又喺后，哇呢啲咧，即系所以咧有一句说话叫做牵一发动全身嘅，唔好讲啦， 讲翻黄金 神，讲翻呢个 叫胡二基， 系啦，喂呢个袁小武咧就好嘢喎，呢个益友系，喂八年前已经开始听我节目，佢以前个网名叫洪振南，高级会员嚟嘅， 好认得， 系啊。真噶，呢个系，所以哇，后屘我哋即系喺 Facebook 嗰度重逢，都简直系即系好有亲切感啊！真系， 原来就 系，原来就系你嚟嘅。喂，嗰阵时又帮手喺度嚟追击呢啲老千啊，正即系老千啊，唔系正棍啦吓，即系又 cap 水啊，又呃虾条啊，哇！嗰阵时佢好帮手噶，佢都系，佢都有份噶。 胡二基嘛，又二胡基 啊，系二胡基嘛，嗰阵时俾人耻笑。喂，仲有嗰个金尼雅斯咧，就有缩辫噶嘛， 好冷啊，影你咪内衣照。 嗰阵时好笑嘅，喺高登嗰阵时都吓，咁啊。 金尼雅斯咧，同阿边个有一手啊？ 同边个啊？ 同黄超林啊？ 哦，咁呢个就佢哋。唔系呢，我唔会干涉人哋嘅，人哋做爱权啫嘛，大佬。 喂，真系好乱咯啲关系。 喂，最紧要咧系一样嘢啫，嗱，男未婚女未嫁咧，我觉得咧就你中意咧，乜交都冇所谓。 海天盛宴 系啦，你海天盛宴， 中意自己玩海天盛 宴，你中意自己玩东京热都冇所谓，我觉得。但你结咗 玩嘅呢个人， 喂，但系你结咗婚啊？咩东京热点玩？冇睇电影啊你？冇你自己打去 Google 查下，嗱呢一个我唔讲佢太核突啦。咁咧就即系呢个啊，于日神佢大佬佢最惨系佢有个仔啊嘛。即系我有个仔就唔好再搞嗰啲嘢，或者你搞得高明少少啦，啲手段唔好俾老婆知道啦。 搞你顾下个仔。 系啊，你都起码顾下个仔啊。喂，好啦，咁依家你千错万错系嘛，你唔搞都搞咗啦系嘛。喂，咁你都要讲嗰个你个仔，你都要负责任噶，唔系五千蚊系嘛？喂，咪养一个人五千蚊啊，真系唔够，大佬养只猫咩？ 四百万都系十年前嘅价钱嚟噶。 喂，养只猫就够，养只猫都系差唔多嘅啫，大佬。养只猫你都要买罐头、买猫粮系嘛？买呢样嗰样猫砂。喂，你嗰个仔又要买尿片，又买奶粉系嘛？买奶嘴、奶樽呢样嗰样， 特别处理嘅 系嘛？啊！喂，你老婆啊，你前妻啊，凑个仔啊，屌你妈好多心血嘅，要啱唔啱啊？ 即系嗰啲都唔计你啦。 嗰五千蚊要唔系就养个仔，养埋佢前妻嘅，屌你妈赡养费，你知唔知啊？咁即系所以，唉，本嚟都唔会讨论嘅呢啲人系，不过你咁品扑街系嘛？啊，即系又弃糟糠，又个仔又咁样，加之佢咧，我最唔捻妥嘅其实都系佢嗰阵时整个咁嘅。即系嗰件事啊，第二日就天光，又佢即刻出个 post 出嚟， 就话表忠啊，或者唔关事啊，唔赞成呢啲嘢嘛， 就话本土派系即系有问题啊。咁你咪屌你老母，呢家俾人搞咪抵你死咯，系咪？咁我又唔认同啊。陈秀慧讲话咩啲人走去咩搞到佢冇份工嗱，呢、這个同你热狗搞啲唔同嗱，你热狗搞啲系纯粹咧。是你搞你 都是因为只是政治立场的 是啦 都不是政治立场、啊、 你所搞的纯粹排除异己、 啊、 是纯粹排除异己的而已我都不知道得罪他的什么我纯粹不肯投降不肯拆他鞋而已你郑锦满打来是要屌黄台阳我不肯帮你我不买你账不肯帮你拆黄台阳而已你就屌你老母已经急不及待又要说我不收钱那个才是不专业不断屌我了跟着找叶正淳屌我了喂我喂老实讲啊，我去到2016年的11月啊，吓、啊，其实都不是去到2016年的11月，我去2016年11月我都系屌阿叶正淳啫嘛，嗰阵时，我去到2017年的6月之前，我都冇讲过你热狗半句不是啊，唔好意思。16年的11月咧就屌阿叶正淳嘅，吓、啊、都唔系屌你热狗嘅。喂，大佬你搞咁耐啊嘛，呢啲嘢我都唔知道得罪咗你咩噶。喂，你搞其他人咧，其实盘菜形子咪一样得罪咗你咩？即系纯粹你屌你咪自己。 我嗰日仲要撑呢个病虫胎。 系啊，仲帮你影相撑咗病虫胎，乜就好似黄于桥一样噶。 喂，佢都冇踩亲你热狗条尾啦，啱唔啱啊？大班人都冇啦 ，B D 风又有咩？唔通啊？陈亚明又踩亲你热狗条尾咩？根本个个都冇噶啦，佢纯粹揾人嚟搞啫嘛，就同呢一单嘢好唔卵同，好唔卵同噶。 踩亲佢条尾就系唔帮佢啫嘛， 同埋呢一单嘢 大身份帮唔到佢嘛。 喂，同埋呢一单嘢，呢、這个搞嘢于日神呢单嘢，小圣奴呢单嘢，喂系冇大台噶，冇一个背后系冇人系有组织，系咪有动员？有大台冇嘅，你热狗嘅唔系噶嘛，你搞人，屌你老母背后系咪揿掣又发动，评一分又系集体去评系咪？寄信咗去寄信啲中学、小学叫人唔好请阿黄于桥，又系你哋自己做嘅。喂， 你数落咗个啊？ 边个啊？ 吴傲雪咯。 吴傲雪系边个啊？ 宋念啊， 即系佢哋都有搞嘅呢、這个。 有一次过嘛，两个。 吓。咁啊系咯，又搞女仆咖啡嗰啲，喂呢啲系你哋有组织有动员噶，同呢单唔同，呢单系纯粹嗰啲网民自发嘅，唔同噶系，你嗰啲唔好叫网民自发啊，大佬，呃鸠人咩，揾笨柒咩？ 咁嗰阵时有次咪咩嘅，一个奇华饼家嗰、那个，即系喺沙田嗰次唔知咩，有啲咩 咩暴动系嘛个贴， 系啊，即系奇华贴咗个咩出嚟噶嘛，咩印度动暂停开放咁样，你都会屌佢噶，一样道理啫嘛。 即系嗰啲纯粹意粉，喂，同埋呢单嘢系好有问题，同埋佢作为一个大作家，即系于日神系一个即系佢喺社会具有影响力嘅大作家啦，卖书卖到几万本，系咪？咁你系咪作为一个大作家，系有翻一啲嘅榜样咧？喂，每一个人都系其实，喂，你喺个社会里头越有影响力，越有地位，你言论自由又好，人身自由又好，你都系越嚟越少噶，唔好意思，唔会越嚟越多噶，不嬲都系咁噶啦。啱唔啱？因为你享受咗嗰、那个，即系你个影响力， 有权利有义务。 哇，系你有权利有义务啊，相应啊，大佬有 trade off 噶呢样嘢系。喂，你话嗰个街边一个你唔识佢系边个嘅？佢一日真系叫鸡啊，大无私样啊！你吹佢唔吹，唔识 以前阿陈云根咁啊。 系即系以前陈云根都系啦，系咪啊？即系等于点解民主党嗰个陈家伟总干事前总干事？佢真系香槟大厦叫鸡会有报纸真系影佢登头版啫， 因为佢系立诶区议会议员啊嘛。 咁啊，因为区议会议员曾任区议会主席啊嘛，我唔记得系咪啊，应该都系啊，定副主席咁上下。总之一定做过区议员。喂，咁你有咁嘅权利，有咁嘅影响力，就有翻啲义务噶啦，啱唔啱啊？喂，咁多嗰啲阿叔阿伯走去香槟大厦叫鸡，靓仔都有噶，你唔见佢影 吓？靓仔有嘅咩？ 嗰股有啦，我点知啊？点我讲啫， 黐个声冇去。 咁你141.com嗰啲嘢都唔系全部阿叔写噶嘛？打咁多字， 我都冇睇， 我都冇睇。咁苹果日报有灯噶嘛？使乜睇啫？苹果日报有灯噶嘛？我估啫，我唔知。 你唔好兜啊，大佬！ 我兜啊，黐线话我兜。 苹果日报我都唔见有。 梗有啦，东方灯先嘅，后屘先苹果灯。系。 南极圈都冇咗啦。 唔系讲南极，而系讲陈家伟啊！咁好啦，唔好讲嗰个啦。陈家伟嗰单嘢啊，咁好啦，咁你一般人啊，中意去咪去咯。咁但系你唔得噶嘛，你有翻咁嘅即系明星啊，或者咩？咁你即系等于呢个于日神啫嘛，啱唔啱啊？你大作家你700万啊，那个剧本 啫。我一时就捧落红人身份，一时就普通市民身份噶 嘛。哇！弹出弹入啊！你拍阿周星驰嗰套咩啊？你当自己系吴启华，弹出弹入吓？ 我自己方糖镜， 方糖镜啊，即系唔得噶嘛，大佬。咁所以，即系呢啲系悲剧嚟嘅，正式系佢个仔都好惨啦，而家咁岁靓啫嘛，好似系嘛， 两岁冇事， 两岁系嘛，咁又单亲家庭吓， 差唔多。有人指证你啊，南极圈仲有啊？ 咪呢个你讲啊，大佬，我冇讲啊，冇咗南极圈你讲啊，呢个指证你啊。好啊，咁我哋依家听听众电话好嘛？ 系，好啊，好啊。 我哋今晚听一两个啦，因为我哋因为听朝早大家都要翻工吓， 去到12点啦。 好啦，好啦，好啦，去到12个钟 啊。 因为听下听益友嘅意见吓，8191-2047，8191-2047。电话就正在接通当中噶啦， 收得唔系几好呢度？ 依家呢位益友可能不便听电话喎。哦，咁我听唔到啦，咁啊下一位啦吓，无人接听吓。喂，不过一间都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啊，我俾人呃$30喎，上个礼拜。 您已经被接驳到63。 咁我只系讲普通话嘅呢个。喂，早晨，点称呼啊？ 系，我系上个礼拜姓黄嗰位啊。 系，黄生你好。 是不是说什么比咁样比派文？ 哦，喂，你是北区动员黄生是不是啊？ 哦，是啊，北区那个是啊。 系，喂，欢迎你啊，黄生，北区动员黄生，喂，有料爆啊，你系话，依家咧我哋简介一下先。黄生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地区组织北区动员嘅发言人嚟嘅，咁佢咧就系 前成员 ，OK， 前成员，咁咧。就曾经参与咗2015年的北区区议会的选举，就输了给民主党100多票，是不是？ 是104票相差。 哇，真的这个呢，真的民主党真的夹生吞的，这个是。那我很惨啦，是不是？因为你，不如你介绍一下你是怎样被民主党在北区迫害，好不好？ 其实可以讲一讲嘅，但系可能会占嘅时间会耐少少咁样。 哦，唔紧要嘅，我哋 少少啦。 好啊，我哋会静心听你嘅见证，因为咧，我哋好想知道民主党点样迫害嗰啲地区组织同埋社区人士。 系啦，咁我讲一讲啦。咁其实喺选之前咧，咁其实大家都系俾人哋称为做散兵，即系唔系话，即系我讲大家唔系讲民主党啦，系讲好多数人都系咁样被称为散兵咁样啦。 嗯。 咁其实喺2015年开始年头嗰时咧，我哋已经开始筹组紧嗰个北区动员啦，同埋一班北区嘅街坊一齐去筹组嘅。 嗯。 咁即系除咗去参选个区议会之外，都系希望喺个地区度推广一啲地区嘅地区民主啊，或者深化民主一啲工作咁样。 嗯， 其实在年头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北区那里做了很多地区工作，例如派口罩啊，或者是呼吁街坊去关注自己的业主立法团啊等等的工作。 是，那很好 啊。其实简单讲讲，其实简单讲，就是 在选之前呢，其实已经在约了民主党谈了两次的协调的，其实都 两次 有两次会面的。而第一是啦，就呼这个民主动力去约的。 是。 咁其实第一次呢已经係有林卓廷啦，同埋都有个当其时嘅区议员罗世恩嘅。咁但係呢最后尾嗰个结果呢，其实林卓廷俾我哋嘅回复啊，或者係佢嘅态度俾我见得到，俾我哋大家见得到呢，就係非常之傲慢啦，其实都唔放我哋在眼内嘅。 係。 亦都係觉得係冇一个即协调嘅需要，佢觉得。 嗯。 係啦。咁同埋當其時，我哋都有啲組員都同佢有講過，就係話即係都有問過佢哋啲意向啦，因為我哋都會都驚會撞區嘅，又或者係都要即係知道，喂，你會選啲咩區，或者我哋會有啲機會會選啲咩區咁樣，都唔希望會撞啦，就算 見面 都好。咁就當其時就有組員就問咗佢，就係已經對於長華呢個選區咧係即係冇人落嘅，係啦。 即係你問咗確認咗冇？ 咁而是啦是啦，咁其后呢，咁其实就係有一单比较大件事啲嘅一单事件啦，咁就係一个喺我哋条村度发生嘅，就係、是、一个4768万嘅更换全村水管工程咁样。咁当其实我亦都唔见我嗰、那个民主党嘅对手喺现场嘅，咁一路以嚟都係以佢哋喺地区入面嘅势力啊，或者係啲人士啊，即係其实之前啲建制派用开嘅人嚟嘅，呢啲系，咁亦都系有啲背景嘅添。咁但系一路都系同佢哋啲人去角力啦，即系譬如开完个业主大会之后，就喺场外度睇下啲街坊有冇啲咩需要啊， 系 就俾佢哋去去阻隔咗咁样咯，即系啲街坊就全部俾晒啲 number 佢哋咁样，然之后我就。真係，我就算問佢哋拎完啲 number 咧，佢哋都唔會俾咁樣剩嗰啲咁樣噶啦。 係。 咁但係當其時咧，我都好幸運地做，有啲街坊都願意相信我啦。咁而最後嬲尾咧，我哋即係我同埋北區同仁亦都係好成功咁樣暫停到啲單水管工程嘅。 啊！ 係啦，即係 簡單啲講就即係好似階段性升起咁樣，但係仲未取消到嘅。咁但係不過而家就係已經係俾嗰間工承建商係已經係告緊我哋條村咁樣噶啦，因為其實已經拖咗太耐，到咗而家即係過咗幾年啦。 係。 咁而民主黨其實就喺其後一啲業主大會咧，就係、是、想取消單工程。但我哋嗰時個立場就其實想暫停咗呢單工程啦，咁就想拎曬啲資料俾大家街坊再去繼續分析呢單工程究竟係需要做定係唔需要做。咁但係嗰陣時民主黨就係一個比較民粹式嘅，就係、是、話大家都取消嘅話，或者大家都覺得唔應該做嘅話，咁就取消咗佢。但係當然就取消唔到，但係佢哋就拎咗個法團去。控即系我唔可以讲话控制条村啦。咁总之拎咗嗰条村嘅法团去对于佢哋嘅选举系会比较有利添啊。咁而其后咧，咁就开始就会开始留意到民主党有啲人去开始铺头或者系开始搞多居民大会， 系 去骑劫咗呢一件事咁样，就即系令到大家有个假象，就会觉得系呢坛嘢暂停咗，民主党都好似成日抱头，都会好似有多功劳咁样。 咁好啦，喂， 咁我系 阿嘉豪啊，喂，我打一打岔你先，我想问咧，到咗你依家讲嘅呢一个即系时刻咧，喂，嗰、那个陈旭明系出现咗未噶？即系民主党嗰个系咪陈旭明？ 唔好意思，等一等。 我话你依家你话即系民主党开始搞嗰啲，即系开始佢攞咗嗰个法团啦，即系控制咗个法团啦，所谓 系 咁嗰个民主党嗰个陈旭明佢出现咗未噶？ 其实嗰阵时就开始有出现噶啦， 开始铺头啦， 开始就搞一啲居民大会啊，或者系一啲请饮下午茶就见一见啲街坊嗰啲嘅活动咁样。 OK。 系啦，就即系其实同建制冇乜分别嘅呢啲活动。 系 咁，同埋比较，我觉得比较惹人非议嘅就系佢同村入边一啲有背景嘅人士去合作，去全力去支持去竞选咁样咯。 唔系有咩背景咧？嗰啲系乡市啊，定系呢一个嘅同乡啊，定系咩背景咧？ 一啲呢个背景点讲咧？ 即系有势力人士系咪定系叫做？ 系啦，有势力， 有势力人士哦，咪明啦，大家都明啦，有势力人士。 咁其实系啦，咁其实最后尾都知道呢件事，其实就系嗰啲势力人士，当然就系希望喺佢哋拎到法团啊，或者系佢哋得到一个选举得利之后咧，就可以喺入边有油水抽得到咁样啦。 哦， 咁但系最后尾咧，就呢啲势力人士咧，就俾人哋过桥抽棒，咁我就唔明点解系啦。总之最后尾佢哋而家就同嗰啲势力人士系拆散咗嘅，系啦。 唔系咁佢点样过桥抽板咧？嗰、那个 系 可唔可以讲埋噶？ 我都得冇问题，因为其实咧嗰啲势力人士咧就曾经都想接触我，就希望我想帮，即系希望我可以帮佢哋去拎个法团又唔知点样嗰啲啦。咁但系当然呢啲嘢我就真系唔会去做嘅。 啊，你冇就范啦。 咁但系我就想知道呢、這个系。因為我都想知道個真相係咪咁樣，所以我就聽完佢咁樣講嘅時候咧，就知道原來內龍去脈係有啲咁樣嘅嘢嘅，即係呢啲嘢最多以前大家只可以估嘅啫。但係如果經佢哋親口去婉轉地講埋出嚟嘅話咧， 咁啊證實到 啦，可以認證到呢一件事啦。 喂，咁喂，我想問咧，泛民乜唔係成日乜泛民啊，唔係成日講話要反對呢個官商鄉黑咁樣嚇，乜佢哋自己又即係？你所講啦，就佢哋同一啲所謂即係有勢力人士合作，喂，你違反佢自己嗰啲口號喎，係嘛？ 係啊，因為其實我都覺得奇怪嘅，因為呢件事咧，其實我最初咧就係原本我自己住呢條村咧，都由出世住到依家噶啦，咁我就希望咧就係我一個散兵咁樣去挑戰一個做咗好幾屆嘅建制咁樣，原本就諗住一對一咁樣嘅。咁但系就而家閃咗一個民主派出嚟，兼且又有一個獨立嘅，咁嗰個獨立就真係獨立嚟嘅。咁就其實有四方勢力咧，咁一個區選入邊其實有四方勢力，我哋根據蘋果日報嗰個數據咧，其實全港好似得我哋呢一區嘅啫，但係我唔明點解冇記者報過嘅。咁就係啊，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奇怪，你就冇記者去留意過呢一單區選咯。 梗唔會留意啊，因為一捅到嗰個麥風竇又飛曬出嚟，即係等於你依家所講嗰、那個哇，原來你牽涉咁多嘅故事嘅。喂，這個真係好離譜喎！如果係咁，因為民主黨係即係根據你嘅所述咧，就因為佢同好多嘅不同勢力人士合作。 喂，我唔知佢系合作啲咩嘅，嗱，你冇，你依家暂时就未曾交代嗰个细节啦。咁或者你可能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啊，或者系即系呢，因为费事 左选啊嗰啲，全部都会有噶啦，系啊。 哦，左选都有，咁啊好离谱啦，已经系。 系啊，因为其实村入边大家如果认识嗰啲人咧，即系由细住到大咧，其实都知道嗰啲人系已经系有势力啊、有背景嗰啲人噶啦。 系。 咁只不过争在有啲人就觉得，诶、哎，佢哋喺度好耐咁样，其实有时又觉得佢哋可能改邪归正咗，又或者佢哋都好似好帮老人家咁样。 咁但系佢依家又 不以为意咁样。 但系佢依家又反咗面喎、啊，你话佢哋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哋喺。近呢两届即系可能而家都换咗一次嘅法团啦，咁入边都见得到，其实佢哋应该都分道扬镳，又或者可能换咗个利益架构。 O K， 咁嘅情况。 喂，咁我想问一问你啊， 系啊，同埋我哋最系你讲。 阿嘉豪，你依家仲会唔会继续系即系喺呢个选区嗰度继续去工作啊？定系已经系停止咗咧？定系有其他人去接替咧？ 坦白讲，其实我就真系我就真系好少机会噶啦，因为其实我就觉得我年纪都唔细嘅，咁我亦都要对翻我自己啦，同埋我自己即系可能都好耐嘅女朋友，我觉得都系要负责任嘅，因为其实我一算咧，其实我真系想瞓身嘅，但系无奈地，如果我再选嘅时候咧，我就会再选，因为其实上一次选嘅时候咧，都因为选举情形，我都几乎我要抉择系我需唔需要破产去做呢、這个选举程程咁样嘅，系、 嗯， 但系我最后屘我都真系放弃咗， 解放弃啊，嘥气，唔好搞呢啲嘢啊！话俾你听，喂，呢样嘢真系噶，我唔系散播失败主义啊！屌你香港特区政府又好，以前又好，喂，由呢一个有直选以嚟啊，边有试过一次选举？有冇试过一次选举程程系可以成功到嘅先？有冇先？我唔记得有啦。你都好渺茫啦，梗唔好搞啊，嘥钱啦。 系啊，都已经听咗律师意见，咁其实律师都系话，即系法律程序呢啲嘢，其实真系讲赚钱嘅啫。咁基本上我都未去到，即系我系同法援嗰边去拗紧嘅啫，只系、 啊、 就已经可能要使六位数字嘅时候，我觉得即系再之后可能就使七位数字啦、啊。但系我就真系要 stop 咗呢坛嘢咯。 吓、啊，喂，咁样依家喂，其实你上一届都系。嗰、那個葉耀成即係民建聯嗰、那個，喂佢得千五票啊，又話你仲多過佢喎、 啊。係啊，因為其實如果再選又或者係當其時咧，我自己係有信心，即係以我哋一個比較客觀啦或者中立咁樣嘅情況咁樣嘅散兵入去嘅時候咧，我哋覺得係可以拎得到建制嗰邊又有啲票，或者一啲中立嘅一啲票，或者一啲係近即係總之非建制嘅票，我哋都拎到嘅。咁其實我。自己嚟講係非常之有信心係可以贏嘅，只不過冇諗過民主黨會騎埋入嚟，兼且係做咗好多不擇手段嘅嘢。因為其實我就不屑嘅嘢就唔單止係騎劫啊，係佢哋係做咗好多違規啊，或者係不擇手段嘅行為。 喂，可唔可以講嚟聽下咧？ 呢次嘅勝利 嗱，民主黨除咗係騎劫咗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同埋揾一啲有勢力嘅人士幫手助選，仲有啲咩嘢？即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揭發呢個民主黨嘅罪惡邪惡嘅真面目咧？ 係，即係我都唔講嗰個水管工程，我就最初就可能我哋都好天真地，我都打去問下林卓廷嘅意見咁樣。咁當然佢就即係好似之前啲報道講，咁已經係真係拒絕咗我哋嘅。咁唔緊要，但係佢哋最後尾見到呢壇嘢咧搞起咗嘅時候咧，又再插翻只腳過嚟，又或者係揾個人去插一插旗先咁樣。兼且其實就我哋試過就係、是。佢哋有一啲街坊係周圍去，即係當然係呢啲係普通嗰啲選舉嗰啲手段，但係我哋係覺得非常之唔應該係一啲唔係建制嘅政黨度出現，就係一啲佢哋可能都鬧緊嘅，就係話喺街坊嘅公園啊，或者一啲公眾嘅場所，佢哋自己去散發佢哋想散發嘅留言，即係譬如可能話。喂，這個黃家豪不是住這裡的，他講大話的、那個陳玉明才是住這裡的、當然這些是他們不會親身去講的，他們會是找一些、第三者去講、這些我都 想分享給一些準備想選的、有意之士的人去聽的、 要提防、 除了這些之外、就是、可能會找一些、 系啊，提一提声咯。吓、啊，咁就同埋仲有啲可能会揾一啲街坊就扮系支持你嘅， 系啦、 啊。但我唔知呢个用意系啲咩啦，扮系索 料 咁，之后就会贴张支票俾你。 哦， 贴 张 支票俾你 话、 哎，我其实真系好支持你噶，但系我就真系有啲朋友咧，我真系要帮佢哋嗰边助选嘅。 系 系啦，咁、啊、当其实我又婉拒咗嘅呢啲嘢，因为我就一来我唔敢收，我唔知道有啲乜嘢嘅后果。 系 二来佢因为佢又唔肯签嗰啲即系同意去捐呢、這个即系正式嘅程序。 哦，佢想你落幕啊！你唔好要啊！吓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比较鬼啊呢啲嘢。 咪直头系鬼啦！喂，如果佢咩可以，佢可以签噶，佢点解唔签咧？嗰张嘢即系有捐献，有张同意书可以签噶嘛？点解唔签啊？ 系啦，佢就推搪，佢就话：哎呀，唔好啦，我就系想支持你噶咋，我即系唔会唔签呢啲嘢噶啦，唔使啊，唔紧要咧，收咗先啦。类似讲呢啲嘢， 哎，千祈唔好，佢想去落镬啊，唔好啊。 同埋佢哋喺选举即系期间都搞咗好多唔同嘅风风雨雨或者系风波，即系譬如有一单就 系、 是、我有一个好支持我嘅街坊，佢被喺选举期间咧系俾人哋淋红油。 哦，咁样啊？ 但系佢。系啊，嗰、那个街坊真系好支持我嘅，就每朝早6:30同我一齐去开街站嘅， 系 帮我哋一齐插旗咁样嘅。 吓，但系就俾人 但系当然啦，选举期间系冇吓到个街坊，即系冇吓退到个街坊嘅。 系 系啦，但系喺选举之后，佢仍然搞紧嗰个街坊，呢个系令我最嬲嘅一样嘢咯。 哦，即系佢选完都仲要继续搞？ 系啦。怎样搞呢？因为其实那个街坊其实都会被人容易去激怒的，或者是被人撩衅一些，即是因为那个街坊都比较易血的，他自己就算是没有一些任何地区组织去讲啊支持之下呢，他自己都是 follow 我们条村的一些事务。 是 但是现在他今时今日呢，他是已经完全不会再理我们条村的事，或者是可能我想约他吃饭他都已经完全不会再理这 样。不敢了。 但 是现 在就是因为可能他都已经怕，即是远离政治的身体做到。 是啊，大佬被人日日淋红油啊，你估过瘾呀？清咩有排清啊，大佬。喂，不过你咁讲咧，即系民主党咧。 我当其时区选嗰个简介会咧，已经系问过阿冯华阿大法官，都已经就问佢，其实有啲政党佢哋已经系熟知晒所有规矩啊，或者知道啲位点样走嘅时候咧，佢知道点样走盏。 系 你有啲乜嘢方法可以防止到佢哋呢啲嘢？即系譬如可能摄啲宣传单张入信箱，或者好似呢啲咁嘅事件嘅时候，你点样去防止到咧？根本就冇人答到我嘅呢啲。 吓。诶、哎，嗰间唔理你啦，气鸠你啦，梗系。 同埋我都唔阻大家太多时间，我就讲多少少就系、是除咗呢啲之外咧，就系、是、佢当然佢就做咗好多佢哋法团订立咗嘅规矩，就可能唔俾用咩大声公啊、村入边宣传啊，佢哋自己照做翻呢啲嘢咁样。呢啲之外咧， 系 最犀利嗰样嘢咧，就系、是、我申请司法复核嗰件事。嗰件事就系佢哋嗰个有势力嘅人士，或者系搵啲人咧，就喺个禁止拉票区入边，喺整个投票站门口度拉票。 哦，咁好，呢个已经系违法啦，直头系吓。 系啦，耳仔边度去即系搭人哋膊头，喺耳仔边度去拉票。即系呢一样嘢，我唔明点解可以容许呢件事去发生咗成日， 系 咁推啲人入去投票咁样咯。 哦。 是啊，冇人阻止到，我哋投诉都冇用。 即系你嗰个系应该系帮民主党拉票噶啦，你所讲嗰条捻样系。 系啦。 咁啊，即系呢 啲嘢系前议员去搞笑到系贴个 number 喺个甩底度，递手去拉票。 哇，咁扑街都有啊！ 呢样嘢系超搞笑。 哦。 我唔明点解佢哋可以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咯。 所以就赢到你104票啦，搞咁多嘢吓，使咁多横手啊，耍咁多手段之下， 我唔知个即系好难讲个原因或者系个情况出喺边度啦，即系可能我个地区工作做得唔够，又或者可能 都唔系噶，都够噶啦，大佬 犀利嗰样嘢 吓，如果你唔够啊，你赢唔到叶耀成啦，系咪先？我又唔同意你太过谦虚啊呢样嘢。你嗰个地区工作一定系有做得翻咁上下。喂，如果唔系，喂，本身当区嗰个民建联噶嘛，嗰、那个位系，咁你都多票过佢咯。咁即系你已经系 正确嚟讲就系系啦，嗰、那个系嗰、那个系新社团嘅，咁同埋就即系暗码都系民建联支持咁样咯。 吓、 啊，正确啲咁讲， 即系新社联啦吓。咁唔系民建联啦，都系建制派啦。 系啊，新社团嗰、那个。 但系佢原本都系做紧噶嘛，咁但系你都多票过佢百几票。 啱。 咁所以我觉得你个地区工作呢亦都系得到街坊嘅肯定嘅，只不过你遇到呢个咁嘅对手，哇，耍咁多手段，即系又淋红油啊，又吓人啦、啊，又控制法团啊，哇，即系呢啲真系，哇，我哋真系第一次听呢啲嘢系吓，所以好多谢阿嘉豪咧，你作出一个咁嘅见证，系踢爆咗啦，泛民咧系点样？ 即系呢啲嘢，我觉得，系啊。 你讲 啊，我自己就会觉得，即系不厌其烦去再三去提醒，即系会我不停会重提，我唔会话惊俾人哋话我哋私怨啊，或者系点样？ 呢绝对唔系私怨， 呢啲嘢其实唔系私怨，呢啲 系 最公义去讲咯。 系绝对为公义，你都已经系决定，同埋你都话都唔选啦，仲私咩怨啫？系咪先？ 好少机会咯，即系 唔系就算，但系你出翻嚟选我又，但系你出翻嚟选我都会，喂你都我都我哋都会支持你，啲街坊都会支持你，就算你出翻嚟选又吓、啊，我又觉得冇乜问题嘅，即系你又唔使、你又唔使讲得咁死 嘅。 唔 系，其实就真系好难讲嘅，因为我都试过约啲街坊出嚟倾偈咧，啲街坊都有问过我，诶、会唔会再选啊？咁样咁我都 讲，因为你上届都 喂，咁其实佢 都话讲你上届都输得好唔抵啊！你 反 呢 度其实 啊。 他就说啊是啊不要选了，他都这样讲的，都试过有些街坊是这样的。 哦，不是你输了， 他都觉得哎呀知道人抵帮啦，这样说。 不是你输一千票呢我又叫你不要选了。你输一百票我觉得还可以，你再做多些功夫都可能会，即是街坊始终都是看那个实际、 我有少少不是那么同意的、这个其实就即我有少少不同意啦，得罪讲句就其实我就觉得、不是因为胜算的，也都不是因为在于怎样而去选，是在于我自己怎样看个区，我自己对个区有什么寄望、或者我希望有什么想象去改变到这个区、因为其实最初我选的时候，我其实有些组员都不看好的，就觉得哎阿嘉豪其实你拎不拎得回这部证金，即是我觉得就哇！其实要去做，就一定要去赢的目标去做。就算啲人觉得系我哋唔会赢都好，我觉得都系要咁样去冲住去赢的目标去做咯。因为咁样先至你真系会奋身去做，或者系你自己真系用个心去做个地区工作咁样噶嘛。咁所以如果当你有啲人，即系可能有啲人就会可能向住胜算嚟，哎，计嗰条数真系好似会有得赢。咁嘅时候，其实你个心可能就会有机会摇摆不定咯。即系我觉得系心态上有少少会唔同。 哦，咁唔紧要嘅，总之你系谂住，如果你再谂住服务社区嘅，咁啊去再选咯吓，呢个系你自己决定啦。 而家角色希望系希望支持到啲有意想选嘅，或者系即系分享到啲经验啊，或者啲系咯，尽量分享到经验，或者希望带起到一啲人系真系想选嘅，就希望推进到件事咯，即系希望做到呢样嘢咯。 嗯，都明白嘅吓，咁啊希望就系、是。即系恶有恶报啦，系咪？但系咧，恶有恶报之余咧，都唔能够望天打卦嘅，都要有啲人出嚟。你就等天收，等紧到二零四六啦，系咪？希望啊，即系有一啲嘅，可能系你啦，或者系你啲朋友啊，或者当区其他嘅街坊啊，又好边个都好啦，咪去即系继续服务个社区，同埋收拾呢啲咁嘅即系人物咯，吓、啊。如果唔系，佢继续做啦。 系，同埋补充多少少就系、是。啊同埋嗰位陳忠明咧，係我喺度住咗咁耐咧，我都冇見過佢。個當其時喺即係2015年去計嘅時候，我係冇見過呢個人，亦都係唔知道佢做啲咩地區工作嘅。而且係佢喺度即係派嗰啲選舉競選嘅單張咧，亦都係唔似其他社區主任咧係好多相啊，或者好多公職，佢只係得幾張幾大格嘅相，又話自己做啲乜嘢，然之後或者放一啲好大頭嘅相去。带过成件事，所以我觉得呢一件事咁样分析为咧，就系佢真系临时去落区，而唔系佢哋民主党所讲嘅。唉、哎，呢、這个陈生咧已经喺地区度已经做咗三年啦，因为当其时咧佢吓只系做一个罗世恩区议员嘅助理， 助理 咁罗世恩就系喺联和区嘅选区嚟嘅，喺隔篱区，只不过冇位咧就喺我哋长华村度有个位咁样咯。 唔系佢嗰单嘢咧，即系临时拉夫嘅。老实讲，就见你嗰单咩换水管嗰单嘢有水抽落咗嚟。即系响个朵啦，咪派个人落嚟咯。即系我觉得系咁啊吓。 系，我自己又觉得系咁啊。 啊好啊，喂，咁啊多谢晒嘉豪你嘅今晚嘅见证，非常之精彩同埋详细啊，揭露咗泛民嘅黑幕。多谢晒你嘅见证，希望咧啊，即系你都系继续秉持一个公义嘅心啊。多谢你嘅见证啊，嘉豪。 系希望其他地区工作者都继续加油啦，系啊。 好，最紧要啊，尤其是嗰啲仲做紧未当选嘅，更加要加油系嘛。 是继续努力啦。 好，多谢晒你电话，嘉豪。 thank you， 好， 拜 拜。哇，咁啊，嘉豪咧呢、這个见证真系相当之精彩啊，好详细、好仔细揭露咗泛民如何喺地区嗰度耍手段。哇，大佬又造谣啦，又林友啦，即系当然啦，唔系话泛民自己去林啦吓，屌你老尾。不过就帮你对家嗰个咧就猛俾人林友啦吓，咁啊又要控制社团，控制社团都好多啦吓。咁啊，但系 呢啲好兴啊， 吓，但系就系咯，好兴啦，你都知啊，唉，真系。咁啊，无端端又临时拉夫揾人落区，喂，最紧要系佢哋话被指控咧系勾结一啲有势力嘅人士，喂，呢个系非常严重噶吓。咁啊，希望 官商乡黑啦。 系啦，喂，你自己 有立法会议员嘅都叫官啦。 吓，你成日话官商乡黑，喂，你自己又真系勾结埋一份，屌你老尾。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听多个电话好嘛？ 好，最后一个啦。 最后一个啦吓。咁我打啱啱打嚟嗰个啦吓，因为费事其他又瞓咗觉。咁好多谢阿嘉豪作呢个见证啊，会摆翻上网嘅，一定会。时间咧嚟到七月八号星期嘅晚上11:55啦。好啊，喂，早晨，点称呼啊？到你啦。 系啊，系啊，呢、這个亨利啊，系直接讲啊。 喂，亨利，欢迎你，亨利。 但系咧，啱啱头先听到嗰个电话，即系嗰北区动员嗰个朋友咧， 系 咁我系要有啲又系类似嘅分享。其实以前咧，好啊，好耐以前，我喺网台节目咧， 系 因为你知啦，我其中一个朋友就系嗰啲地区干事啦， 系 咁啊，就俾民主党迫害咧，实在太多呢啲类似嘅例子啦。咁、啊，都唔好讲其中一个，可能喺嗰阵时喺大围做选举。咁明明隔離嗰個丁士元乜差嘢都冇做嘅，如果講過嚟，即係佢即係覺得我自己係大台，咁我係民主黨，我咪過嚟即係選咯，你咪應該選我咯。即係結果都啦，即係又係慘敗收場啦。咁但係今次都唔係主要講呢樣，就係頭先佢即係嗰位朋友講就話佢俾嗰啲民主黨迫害葉宇立案法庭。咁其實我其中一個好想講，但係好一路都冇乜人去留意就係、是、林卓廷咯。咁林卓廷咧，其實而家嗰啲咩反圍標大聯盟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佢最初咧，其實喺翠湖花園咧，就係、是、其實咧條咁嘅撚樣，就係同嗰啲圍標嗰啲業主咧，最初就係、是、即係我當然驚法律嘅問題就唔敢講咁詳細啦。 冇錯係啊， 但 係 已經就係有一啲好親密嘅關係咯。點解咁講咧？咁最初咧，翠湖花園其實你都知有即係2億幾千萬咧，就搞嗰個翻新工程。咁去到後期咧，就有好多嘅即係居民覺得好離譜啦，單工程。咁然後咧，最尾仲有一個嗰啲圍標嗰啲即係工程嗰啲人咧，係佢犧牲自己去報案，就話真係有單圍標。結果嗰個二五仔都要坐埋監嘅。咁呢單係第一單咧，圍標真係告得入啦，同埋真係牽涉咗好多即係呢啲圍標醜聞嘅嘢出嚟。咁咧。呢、这、一個林卓廷喺呢一單嘢入邊咧，就講到自己係咩圍標大聯盟嘅領導啊，又話自己即係花咗好多嘢啊。咁但係因為我哋之前有個朋友喺嗰度，就係、是、一路跟進緊翠湖花園嗰啲嘢。係。咁佢就話俾我聽，其實都唔使我哋直頭網台節目係請曬啲業主上過嚟開記者會之類咁樣嘅。咁當然佢哋就唔會講啦。就係、是、其實最初林卓廷咪就係同嗰啲即係我哋講話搞圍標嗰啲。委员会的人的关系很紧密咯，甚至紧密到一个地步咧，系嗰啲业主委员会，即系我讲围标嗰啲啊，就当呢单嘢出事咗之后咧，系开过翻公开信就话，喂，当初啊，我系听你建议啊，我先搞公开招标啫，喂，我依家听晒你啲建议，你依家就话我围标，咁当然林卓廷佢自己实有方法去解释啊，喂，我先警告过你哋噶啦，你哋有围标危险噶。但是你哋唔聽下啲全部報紙同埋佢自己嗰個 page 咧都有講過曬嘅。咁但係個問題嘅重點係咩 咧？ 如果你話幾年前有問題，咁點解你嗰陣時唔出聲啊？要去到圍標出曬事嘅時候，你先話嗰啲人係屈你乜乜乜物啦，即本身已經有警棍啦。咁其實事實真相係點咧？就最初根本即當然佢就唔係參與圍標啦。即係我肯定如果咁講，俾人告啦。 係啊，唔好咁講，係啊。 就最初呢壇嘢， 其实我就会觉得就是他警觉性不足咯。人哋搞紧啲工程嘅时候啱啦，咁你哋咪去搞咯。因为咧，其实咧搞呢啲工程对翠湖业主某啲业主都会觉得系有用嘅，因为咧可以令到个楼价升翻，咪翻真啊嘛。 系啊， 就 系 个围标工程个钱，如果系好贵。就唔會令到好多經濟能力比較差嘅業主承擔唔起，呢個係問題啊嘛。 嗯。 咁對初呢個林卓廷就係同呢班咁嘅業主咧有好多即係緊密嘅關係。好啦，去到咧，即係我朋友去搞呢、這、一個即係翠湖花園相關嘅嘢，咁嗰啲業主就揾佢去做即係反圍標嘅嘢啦。 係。 咁呢個林卓廷見到睇得唔對咧，就突然間跳過對面。就啱啱啦，即系呢啲咁嘅围标真系好离谱啊！即系我哋就即系要声讨嘅，仲要做埋啲咁嘅反围标大联盟嘅唔知乜差嘢。咁当然啦，佢以前做廉署，咁啲人就觉得啱啊，揾你去做就啱啦。廉署专本 系廉署系， 但系个问题就喂，最初同呢班业主好 friend 噶嘛，点解你见到细息唔对，跳过咗去对面之后，你突然间就会变成反围标代表咧？即系呢个其实就 系 嗰啲泛民大台成日操纵嘅方式咯，就系、是、喂，我民主党、哦，我知名度咁高，我有专业人士、哦，咁梗系由我哋处理啦。喂，但系之前啲古惑嘢咧，之前嗰啲暧昧嘅关系咧，喂，个业主同你讲啊。他说我们今次搞得成这个招标工程你林卓廷居功自伟啊，喂，公公开信这样写就摆明是有问题啦，然后香港市民完全理喎、啊。结果当然啦，其实就跟头先件事很相似的、起初我朋友在那里搞，有很多业主嘅觉得喂林卓廷企喐他们业主立案法庭那边、啊、那唯有靠你帮我们搞啦。搞到一半的时候呢，当然林卓廷就收割啦，就食 Q 咗成嚿嘢，就话自己系反围标嘅即系领导啦。跟住嗰啲业主咪同我啲 friend 讲，喂，我知道你好帮得手，但个问题人哋民主党知名度高，又成日可以揾到啲记者去做访问，好啊，就算去你度搞啊，都唔会搞到啲咩嘢，即系 noise 出嚟啦。咁冇办法啦，即使我知道呢个林卓廷系有警棍嘅，但系佢而家过咗嚟帮我哋，我哋都系睇结果嘅啫嘛。咁冇办法啦，唯有我哋要行过去支持佢。喂，其实好多类似嘅情况都系咁发生嘅。起初啲嘢唔关民主党事，或者唔关泛民大台事。好啦，到见佢哋有搞头啦，就踩只脚落去。而踩只脚落去，佢哋用咩？咪就用翻佢大台嗰啲嘅资源咯。譬如佢可能有好多嗱，头先嗰位朋友佢自己落去做地区工作，咁当然系要自己揞钱啦。 咁 可能份工要辞职或者做少好多，或者揾唔到一份比较好嘅工作啦。喂，但系民主党一派派个社区主任落嚟。就是出住个党嘅粮嚟 做 嘅，其实同嗰啲民主党成日话建制派唔知乜差嘢，成日俾一样啫嘛。 系啊， 佢就 系 靠啲资源嚟赶走你啲散兵，赶走啲比较弱小嘅政治组织嘅干事咯。 系啊， 好啦，跟住第二步咧，第二步咪就系佢哋会联络啲记者去搞，即系通常都系揾啲有搞头嘅地方。嗱，头先嗰位朋友讲得啱啊，即系你搞呢啲咁嘅水管工程啦，问佢咪觉得有得搞咯？因为一搞呢啲嘢，你就要曝光嘛，你就要揾记者报道嘛，或者你要人啊嘛，咁我哋咪民主党系咁泵啲嘢落去咯。咁跟住啲业主其实我都明噶，喂，我其实当然知边个帮我好，边个帮我唔好啦。但系我都系睇个结果啫嘛。即系如果呢班人可以搞大佢嘅，可以令到嗰单工程系快啲顺利去即系推翻佢嘅，或者即系总之，我觉得呢啲人好似出名啲，记者会即系多啲报道，咁佢咪离弃你咯。然后你就会被孤立咯，咁跟住你最屘咪连嗰啲嘅工程或者你做嘅选举工程或者连嗰个位都俾民主党承办，呢类似嘅嘢实在太多，我话无数咁多都唔好讲你比较熟嗰啲散兵组织，其实有好多嗰啲所谓进步民主派，佢哋派啲当脚去嗰啲区度。结果都是啲居民同佢讲，喂，虽然你呢年几两年做咗好多嘢，喂，但系而家人哋个大党落嚟，佢嗰啲资源或者佢个规模咁大，我哋真系好难唔撑佢，因为撑佢个胜算会大啲啊嘛。于是咪赶走晒你哋咯。即系呢样嘢其实真系发生咗好耐噶啦。 哇，咁啊真系多谢晒亨利你嘅见证，踢爆阿林卓廷嘅。哇，呢一样嘢因为咧由你讲咧，因为咧。非常之详尽啊！关于林卓廷以前喺呢系咪翠湖花园啊、碧湖啊？ 我都系啊，我都唔敢讲乜嘢。其实好多都系根据翻嗰个 报道，系啦， 大家上网都揾到噶，你哋咪自己上网揾咯。 系啊，系啊，唔系啊，呢、這个呢、這个咧，因为你成个来龙去脉咧讲得好仔细，好正。 踢爆佢 有。太多呢啲類似嘅重複啦、啊，我屌泛民就係太撚多嘢屌咯，我都費力霸時間，但係原本我都諗住唔打出嚟，但係喂屌，原來呢啲苦主原來今時今刻仲存在，喂，似乎翻係2012年嘅事，喂，去到2018年佢哋、啊、都係仲用翻呢啲垃圾 嘅，玩緊呢啲嘢，系喂，咁啊，真系多谢晒亨利你嗰个见证啊，好紧要啊， 好啦，咁啊，多谢阿陈区俾个机会我上嚟讲啦，好， 唉，唔好讲，我多谢你打电话上嚟，真系逢不生辉啊，令到我哋嘅节目，好， 你真系唔好捧晒我，千祈唔好，好， 多谢晒电话亨利，拜拜， 拜拜， 哇，呢个真系今晚呢集咧好正啊，成个即系由民主党点样 变咗。即系咁多料爆， 系咪由民主党点样迫害一个所谓嘅散兵啦？同埋啊，亨利咧就作咗一个非常之大嘅补充，就系、是、民主党或者系泛民迫害，即系嗰啲地区工作者嘅一个历史啊！哇，呢个好紧要啊，真系 2012年到而家 吓，唔止啊，应该唔止2012年嘅，应该有 即系之前嗰啲屌太耐揾唔到历史， 一叫自古以嚟啊，屌！ 自有永有嘛，一选举政治就开始咁做。 系啦，呢啲咁嘅人渣真系，成日讲到自己几民主，原来都系用呢啲咁嘅乸诈招啊，逼退人。 即系你哋搞得起咧，佢就会过嚟收割， 收割 俾你噶啦。 系啦，呢啲咧强，呢啲咧叫强烈收割机，好似美国嗰啲农田嗰啲收割机咁样样。 左交就用手， 左交。喂。左交成日叫人咩？叫人心耕物植啊！叫人落社区 农业啊！ 唔系左交成日咪叫人咧落区咩？心耕细作， 社区心耕细作。 喂，人哋心耕细作完，你又揾架强烈嗰啲强力收割机去一沟啊，收割晒人哋啲嘢，咁边个同你心耕细作啊？系咪先啊？即系呢啲咁嘅左交真系白痴啊！又咩搞农业啊？系咪一间又好惨啊！好惨啊！所以咧。今集咧会一定会上载到呢个 YouTube 嗰度咧，俾大家重温啊，踢爆呢个泛民嘅 剪埋嗰段出嚟啫嘛， 系可以噶， 即系俾佢，即系俾嗰啲泛民支持者睇下。 呢个2019年选举可以回带嘅呢段吓。喂，嗱，兴旺诊咁啊，即系讲一讲，下个礼拜咧就礼拜六啊，就喺呢个季军战，你知唔知啊？ 知。 下个礼拜六个季军战咧就喺12点，唔系呢个夜晚嘅10点钟举行。咁咧，我知唔得闲，我冇谂住揾你，我冇谂住揾你。咁咧就季军战咧，我哋会考虑下，咁就照公投。但系咧，因为你知啊，会加时噶嘛，可能 系 咪加时？如果再射埋12码咧，就去到1点噶咯。咁所以咧，如果佢有加时咧，我哋当晚咧就即系好湿滞啊，可能要即系照喺12点钟照做啦，你明唔明啊？ 梗系顺延啦！ 屌你顺延，你顺延咩1点钟先开麦咁唔得啦？ 咁你咪同世界杯争？ 咁冇办法啦呢个，咁呢个因为电视机有直播又好啲嘅，因为如果用电脑睇、用 iPad 睇或者用电话睇咧，就听唔到我哋直播噶啦。咁但系起码如果用 Viu TV 冇直播噶，鬼军战 冇啊， 鬼军战冇噶。 哦，咁啊，将我哋再或者再考虑下啦。喂喂，讲埋俾我俾人呃钱先。上个礼拜咧，话说咧呢个麦当劳咧咪出咗个 app 咧，就可以俾大家用手机订餐嘅。 落单之后你 落单 就接货啊。 吓，咁我通常咧依家都喺屋企啊，或者系搭紧车嘅时候咧，咁一系咧你只要影咗佢个 QR code 咧，你就可以。俾錢嘅啦嘛，佢當即係所謂 check in 啊，簽到咧就當喺餐廳簽到啦嚇，因為我費事嘥時間啊嘛。好啦，話説我 set 咗 default 咧，那個默認嗰、那個嚇、啊，我唔撚知默認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屌你乜嗰個字點講啊？香港個 default 啦，總之係咪聽緊好撚麻煩啊？ 默認咯， 唔係啊，我講視頻跟住有個人又益友又話我嗰個係。即系蜚语， 唔系蜚语啊！电脑系咁叫啊嘛， 吓唔系噶，好似有另外，我唔知啦吓，总之默认啦吓，唔系好烦啊！我觉得呢啲政治正确系预设啊，唔系我觉得呢啲政治正确好捻无聊，同埋好麻烦，不过唔紧要啦，系视频短片就短片啦，系预设啦吓，呢、這个即系预设嗰个咧，我就预设咗喺太和麦当劳噶嘛，咁一定啦，因为又近系嘛，食早餐啊，食宵夜啊咁样，费事左揿右揿。我点知原来咧 你 set 咗，如果你有一个预设嗰间嘅餐厅咧， 佢会用 GPS 睇你最近嗰间。 唔系，当你拣咗嗱，我因为我喺 APM 嗰度识啊嘛，谂住好啦，我读咗 APM， 我明明已经拣咗噶咯，创几之城啊嘛，冇拣错啦，系咪？好啦，一路点嘢咯，点早餐咯，猪柳包啊咩咁啊，好啦。到俾錢喎，俾錢嗰陣時佢仲 pop up 咗一個即係有個 box 出嚟就話：喂，你揀呢間餐廳同你食開嗰間唔同，佢好似好親切咁，好肯體貼你喎。咁就問係咪確認？咁我確認啦。我屌你老尾，跟住咧一確認完咁啊俾錢嘅，跟住咪 scan 個 QR code 嘅。咁我又 scan 啦嚇，我攞另一個手機出嚟 show 翻個 QR code 出嚟 scan 啦嚇。哇！屌你老尾 ，scan 完之後。弹翻张单出嚟，佢又去捻咗泰和，屌你啦乜你又 bug 嘅呢一个 app 系，你明唔明啊？ 即系佢做得唔好咯，唔系一定 redirect 过去咯。 唔咁你拣咗，喂，如果我拣咗泰和咁咪抵捻死啦。喂，你唔系嘛？拣咗 APM， 佢又弹翻去泰和，即系咧，你喺拣嗰个餐厅同你嗰个出到嚟去，佢因为咧佢就永远咧去翻 redirect 翻去你 default 嗰间默认预设嗰间。 你拣完佢俾翻旧嗰个你。 系佢俾人拣个旧，咁我拣完咩啊？咁系咪呃咗我$30啊？叫做，因为你个 app $30啊， 30.5啊，因为嗰个餐30.5啊嘛。咁我咪上去佢嗱，跟住我兴啦，已经我打电话，因为佢 app 咧有个叫做即系查询热线啦吓。 系啊 系啊。啊，我打去查询，佢就嗰个查询热线就废嘅，佢又问我嗰个订餐编号系咩？咁订餐编号咧， 咁自己 check 咯，有 account 噶嘛呢啲。 嗱，通常咧，如果我哋订餐编号咧。你食麦当劳咧，佢咪如果咧揿机啊，或者系用网上订咧，就四个 number 噶嘛，四个字噶嘛 ，OK？ 系啊系啊， 即系1234咁啦吓。好啦，咁我讲呢个 number 俾佢听，佢又唔系嗰个，佢话咧就系睇 email 咧就一个好长嘅number 嘅，我睇嚟睇佢都冇个 number， 原来个 number 咧系麦送先有，即是话佢嗰个咁样嘅电话热线咧。净系俾麦麦送嗰啲查询嘅啫，基本上你手机订餐咧打去咧系冇作用嘅，佢睇唔到嗰啲料嘅，原来系。跟住最好笑咧，你知唔知佢点同我讲啊？佢话啊，先生啊，你可以去翻咧嗰间餐厅咧，唔系佢话你可以去翻嗰间餐厅同个经理讲，我屌你老母海观塘，你又叫我去翻嗰个餐厅，我不如去翻嗰间餐厅食啦，屌你老味！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咪呃我$30先，喂。有乜可能叫我去翻嗰间餐厅同嗰个经理讲啊？点讲啊，大佬？我去得到我自己食埋啦，已经我就去唔到啊嘛！即系呢啲系白痴到晕。喂，你嗰啲嘢有 bugs 嘅，唔该你快去更新或咩？同埋我一定会追讨翻佢呢个$30，唔系为咗嗰个价值，而系嗰啖气啊！屌你老尾，真系有问题啊嘛！你系。30.5啊！屌你，系咪猪柳包餐加个热奶茶，即系废到无伦啊！真系，喂，你俾完钱先知啊，兴旺产你冇得，咁啊最尾咪死死地气，咪又要去翻嗰度买咯？你明唔明啊？ 你去翻嗰度攞你，但系你俾咗钱噶 啦，系啊，到依家咪冇咗，咁嗰$30就系信用卡俾嘅，咁但系我会 单咯， 吓冇 cut 单噶，佢最惨就系。但我会追讨翻嘅，一定会追讨翻。呢个好卵离谱，嗰啲 app 有冇可能咁低 B 噶？2018年啊，大佬， 有即系连翻过去咯，俾你拣完就当冇事。 系啊，咁你 set 咗 default 嗰间，咁你一系唔好 set， 唔 set 就好卵戇鳩嘅。佢就成日咧弹个 GPS 出嚟咧，攞你啲数据啦。即系如果你唔 set 咧，佢咪猛喺度嚟 locate 嗰个位置咯。 系咁揾你 location， 一系你自己慢慢拣。 系啊，慢慢拣啊，你知人事定位又定捻错噶啦。定捻咗大埔中心又乱捻咁定，咁我梗系 set 翻我有一间预设噶啦，去开嘅。咁你呢啲咩高科技啊，大佬？喂，开头我仲谂住，哇，呢个高科技正啊，可以咧喺屋企咧未落 lift 咧就可以买定先。咁你落到 lift 咧，基本上 就攞啦， 就攞。系啊，我依家周不时都系咁噶，但系只限你预设嗰间咯，第二间你唔好买啊。 你去翻预设嗰间攞。 系啊，大家你去翻我攞噶啦，屌你咪应该颁个奖俾我啦，我又试到个 bug 出嚟啦，计旧年热狗嗰个 live stream 嗰度，屌你老尾，因为我发现啊，极少人咧会用呢一个 function 嘅，吓，因为你唔捻知点样 scan 个 QR code 啊，大佬， 你起码一系你啊印咗个 QR code 出嚟袋荷包，一系你有两部机，因为佢到最尾咧俾钱之前咧，佢咧就佢就会即系嗰个镜头咧就要影咧影翻个 QR code 咧，即系嗰个 QR code， 即系嗰个 QR code 其实就贴咗喺每一间麦当劳嘅收银机嗰个位置咧。你如果你去到嗰阵时咧，就可以 scan 佢。咁如果系咁捻笨柒嘅，咁呢个功能就废噶啦，已经系你明唔明啊？ 用电话落单就变咗。 屌你老味！如果我喺电话落单，咁我又去捻到嗰个餐厅先可以 scan， 咁你呢个功能真系冇捻咗。 我不如排队。 咁我不如排队啦，仲捻快啦，或者揿机啦，去到。咁我当然啦，就系将嗰个 QR code 咧就影低咗，咁我咪喺屋企嗰度咪买定咯，系咪？咁事實上，如果喺泰國食咧就好快喎，因為你等 lift 啊咩嘢都落到去都成個幾兩個字啦，咁佢一定係整定俾你嘅喎，咁咪唔使等咯，嚇、啊、咁好噶，呢、這個本身係原意係好噶，但係佢個 app 係廢咯，啊，咁所以希望大家都要，不過應該我估計都冇乜人會用呢個 app 去買嘅，一又要入信用卡，又要剩嚇， 仲要俾你咁樣搞。 哇！又关我事啊！ 我 send 我张相俾你睇。 send 咩相俾我睇啊？ 睇下。 好啊。哦，呢、這个就系嗰个于日神嗰个裸照系嘛？ 系啊。 哦，咁你或者去留言， 但你贴唔贴出嚟咧？ 唔系，你去留言版嗰度，你去留言版嗰度咩啊？ 你贴出嚟咪得咯。YouTube 啲朋友睇唔到嘛？ 咪呢啲淫照嚟啊，大佬！ 子龙啱啱又立下立翻个 post 啊嘛， 吓， 即系有个女仔有爆料啊！ 咩啊？ 即系又俾佢叫做呃咗啦， 呃咗咩啊？ 呃只猪啊！ 啊，又有？即系你啱啱睇到依家嗰个 post 有新嘅更新啊！ 一个钟前到啦，系 哦，唔系又个系嗰个嘛？ 即系一个咩？即系见人靓女就喺度 Facebook 聊下佢啊！即系啲妹猪又仰慕佢才华咁样咯。 其实呢啲人啊，我真系想问你啦。嗱，平心而论吓，阿兴王陈 冇睇过佢啲书，我真系 你又知道我问乜？ 喂，啲咁嘅网络作家。即系嗰啲咩咩张飞人啊，黄超林啊，同一个人啦、啊，黄超林，咩蒋薇啊，咩李文俊啊，全部都交流噶啦，咁点解睇咁中意睇？ 唔系你觉得呢一啲人啊，佢系嗰个才华好吸引啦、啊，嗰啲女仔啊，定系咩咧？点解会有咁多人上当咧？嗱，依家又有咯，系真系有、啊， 即系你好似即系一个。当 X 眼咁样啦，即系好似有少少名气咧，咁啲 唔好 X 眼啦，四眼四眼啦，屌你，唔通屎眼哥哥咩？ 喂，啲唔系好识嘅嗰啲妹猪，觉得好似好威咁啊，同佢做到朋友， 咁 即系我觉得系咁。 我又唔系好理解，或者益友你唔理解，即系你觉得佢。是有一个知名度有名气，咁识到佢就即系觉得好仰慕佢啦，好有才华， 即系系咁啦，即系啲咩李文俊又唔系靓仔又唔系大只， 咁呢、這个咁如果你话阿蛇谂满又 咁你系 我真系好难，唔系 佢个外观系好少少， 唔系我真系唔明呢样嘢系你话蛇谂满。咁佢个样子又真系唔曳嘅，好老实讲。咁但系 佢对比咩李学年啊，够大 屌你你咧就叫学立龟群，唔系学立鸡群，大佬。屌你冇理由嘅，嗰啲喂热狗唔系好似龟咁矮啊！如果对比起蛇卵门入到去，咁佢食晒啦，系咪先？唔系唔好啲人唔好话我好有才华，我冇噶，大佬。 佢又冇乜才华啊，郑锦满。 我都冇咁样，我都冇。 少少名气啊，郑锦满。 咁郑锦满又有名气，咁但系喂佢嗰阵时喺澳洲有老婆喎、 啊，都系炮平糟糠啊！ 吓、啊，但系佢好彩就 好彩冇馅啫， 系冇馅啊！唔系真系呢个谂唔明喎、啊，你话，我觉得又唔可以将阿郑锦满同呢一个于日神去比较嘅， 因为你连郑锦满连写嘢都唔得噶嘛， 即系佢嗰阵时即系冇叫佢讲咁多嘢啊，啲人唔知啊嘛。喂，点知你同近文之一样嘅？ 咁唔同啊，近个样衰咁多。 喂，即系讲嘢嗰啲风格， 风格咁佢讲多啲嘅系会，因为佢以前都有个四眼乜乜乜，佢自己主持噶嘛。讲嘢咁佢系好话近嘅，但唔系我话谂唔明一样嘅就系、是、你话佢咩啲人觉得话嗰个人有才华就吸引得到嗰啲女仔好仰慕，即系好羡慕呢一个，真系谂唔明喎呢一样嘢系。 我嘅理解就系咁咯，吓人见到即系、就是、好似好咩咁咯，好威咁咯。咪咁即系好似阿三哥同你影相咧，即刻贴上网咁啦嘛。 系咁，但我唔会因为咁而想同佢即系发生关系。 咁佢话因为男人啫， 咁都唔会噶，好啦。三嫂都唔会啦，大胸牙几勾啦，屌你真系，你咪照雅芝大佬，唔系嗰个如果嗱，你话嗰个如果系陈法拉，咁我又唔会因为佢嗰个名气而咩嘅，而系因为佢 如果系陈法拉，佢冇名气你都咩？ 咁系咯，你冇名气你都因为佢富计而咩噶啦，所以我就唔明啦。你话嗱，你一个女人咁计啊吓，咁佢本身 我真系唔识 嘅，我 唔系女人。 唔系嗱，因为咧我哋男人嘅角度咧，真系好难谂嘅呢样嘢。嗱，本身一个女人行出嚟，哇，又好正嘅，系嘛？哇，我攞多支嘅吓，真系吓。咁、啊、喂，你唔会因为佢有冇名气而即系咩嘅动心嘅、哦？你亦都唔会因为嗱，比如话咁样咁先计啊。喂，廿年前、卅年前啊，余铮好后生啫。咁你都唔会因为哇好有名气喎余铮哇，我觉得好中意咁，你唔会噶嘛？咪你明唔明我讲咩先？兴旺陈， 唔会因为你个名气而咩嘛？但系女仔咪睇才华多啲， 都唔会噶。我 睇身材啫， 黐线噶，咁嗰啲都系才华一部分嚟噶嘛？咪你承唔承认先？我问你啊嗱，你承唔承认先？嗰、那个系才华一部分先。个身材啊，系啊，真系 身材唔算啦，天生噶嘛，乜都唔系后天都要保养， 咁都要保养噶嘛，都系才华一部分嚟噶。咁好啦，咁你会唔会因为一个女人或者女仔嘅名气而我好似好难理解喎呢样嘢系？咁 冇名气系咪好啲咧？即系对我嚟讲就，我咁低调。 呢、这个并非一个考虑因素嚟嘅，我觉得系佢有名气冇名气都系咁嘅啫。我觉得 睇佢靓唔靓啊， 唔系咁肤浅噶，睇人大唔大添啊，仲要哇，真系咁离谱，印尼嗰个大啦、啊，真系巨威添啊！哇，咁肤浅嘅你，咁但系好啦。咁大部分人都肤浅噶啦，咁但系问题系喂，咁好难去理解喎呢样嘢，真系咁喂，你好啦，比如话欣怡咁样，你觉得佢好有名气啦，咁你会唔会觉得佢好有才华？佢出书噶，我的减肥日记，你唔好以为冇出书啊！ 喂，欣怡出减肥日记，李远文出翻本卖楼者言啦， 咁 实控 咪你好啦，我当佢出下书，咁都有啲叫才华啦，起码写一啲嘢。喂，咁但系你唔会因为佢呢啲嘢而去？即系仰慕佢或者中意佢， 即系如果真系好睇嘅话，咪睇下咯，唔会 屌好睇睇下嘅啫。咁你唔会因为咁而爱上咗个人噶嘛？但系你讲嗰班咩什么妹猪会因为佢写嗰个咩一 肉解咯， 一世界而唔呢个我唔系代沟嚟， 唔系啊？咁好多咩年龄层都有啊。 即系佢咩年龄层都有食过啊！ 佢搞嗰啲，即系另一个佢系，即系我睇翻嗰啲嗰个网啦、啊，年纪同你差唔多啫嘛，你廿五岁，佢会大你少少啫嘛。 哦，咁佢发达啦，已经咁佢威啲，大佬又仔又生埋。 唔系嗰个啊，我话佢俾佢食嗰个啊， 我俾佢食嗰个，咁好难理解啫。你因为 咩年龄层咁中意乜嘢？ 咁因为佢系一个网路作家， 仲要唔系好红啊，都红嘅其实。 好红噶啦，卖咗过万本好红噶，但系佢又唔靓仔，又唔乜嘢，咁真系唉，好难理解呢样嘢真系。系咪啲人蠢得咁？ 有冇人教下我？ 屌你又唔系学术评审局，你点样可以判断得佢有冇才华啫？喂，呢样我真系最唔明。 市场判断啊嘛，买过万本书啊嘛。 屌咁阿叻够开六场演唱会， 个个都分唔到啦。见到你啊，买好多书，好多人排队咁得噶，即系你都得噶。 唔系我唔得啦，我卖唔到万本啊，大佬。喂，咁即系等于阿叻，我问你啊，阿叻开演唱会开六场就因为我只叻嗰一只碟啫。咁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觉得阿叻嗰啲嘅歌曲系好有文艺嘅价值啊，或者好高水准先？ 系啦，谭咏麟唱歌咁即系开十几场演唱会，每一年咁佢系即系佢肯咩都好多人俾佢咩噶。 你咁咪无啦啦讲阿伦啫？ 咁你讲阿叻啊嘛？咁唱歌都才华 啊？系咁，唔系咁阿伦又。我又明白，因为佢系明星嚟噶嘛，阿伦系。 咁阿 X 俊都系啫。 但系佢原意唔系包装成一个明星噶，佢当时以前喺高登做 Second Joe 嘅啫，个网名叫做好渣嘅啫，跟住后屘又改名，改咗小姓卢咁解啫。 佢就系个二世祖啊。 Second Joe 啊嘛，有个人叫 END， 跟住 underscore 一个 J O E 咁噶嘛，佢嚟噶。 好似系个名叫二世祖噶嘛，有一个就系佢嚟噶。 我唔知道他改过很多次名字，其实我没看的那些什么股。 我什么股都没看。有没有看？ 所以你说他很有才华而仰慕他。即是这些我又想到轻机想不到。 即是你当一个明星这样看应该易看一点。 什 么当一个明星这样看应该易看一点。那 如果是真的一个明星又不同，哪怕他恩星都大班人投怀送抱的。 系啊，即系陈广伟肯咩都大把人咩噶， 咁绝对系啦。咁佢靓仔嗰啲好多啦，揾陈广伟比啊，呢啲咪呢啲好难去理解嘅啫。咁你嗰啲嗱，喂佢食亲嗰啲都哇，大佬有乳牛，有成蒙牛，有成个 乳牛。 喂，啲人讲啊，我引述嘅啫呢个。喂，啲人蒙牛有成个贴出嚟。 喂，乳牛唔紧要，你啲靓妹都搞剪格啊。 唔系咁，佢嗰个唔，佢嗰个系合法嘅，那个年龄系。 但系佢系即系个靓妹唔识嘢，你摆到明呃佢啦。 咁唔系佢要呃佢咧，就系因为佢已经结咗婚啫。 哦，法律系冇事嘅，应该。 法律上系冇违法噶，但系佢咧，佢已经结咗婚啦，咁我唔应该搞三搞四吓。 未结婚都唔应该搞靓妹啊！ 唔系嗰个靓妹，你系即系以咩嘢年龄为准先？点样先？ 睇嗰个 post 就系、是。佢系考完 D， 即系好似考完 DSE 等放榜嗰段时间，应该系96岁，不过就唔系好识嘢嗰啲咯。 咁有问题啫？咁依家嗰个澳博嗰个咩嘢高层都娶咗个廿几岁嘅嗰个咩？ 咁系廿几岁啊嘛，廿几岁过十八岁成年噶。 即系你嗰个标准系要过咗十八岁先识得谂嘢。 唔系，即系嗰个人起码都要成熟啲啦，系咪啊？ 哦，咁呢啲我冇乜意见喎。 你几开放、啊？ 喂，咁佢因为如果佢未结婚啊，佢中意就得啦。但系佢结咗婚啊嘛，就哪怕同佢同龄都唔得啦，唔应该啦，系咪先？ 睇你点睇啦，我唔赞同啦。 唔系呢个个人每个人嗰个价值判断系可以有唔同嘅，不过佢都系衰噶啦，大佬又喺度食埋晒咁多女 fans， 咪俾嗰啲有话有啲愤怒的葡萄噶嘛，又会。哇，大佬你又慢慢饮蒙牛， 哇！即系有啲人唔系好有名气，都叫即系识到人，就好似用大道谂嘢咁嘅。 即系点啊？ 即系好多人都咩咯，都乱咯啲关系。 哇，好乱嘅，又冇乜所谓嘅，但系就即系 奇怪咯，点解我冇得乱咧？ 咁你屌啲人都唔知道你咩样，咁点样啊，大佬？ 唔系，我发觉唔知咩样嗰啲都好犀利嘅。 边啲啊？ 即系唔知咩样，咁净系俾个女主角知道，咁嗰啲系咩噶嘛？嗰啲杀食我好似 唔系好明 白、啊。即系例如你系个女仔咁啦，我净系约你出嚟，咁净系见你，咁喺你嘅角度嚟讲。 喂，咁但系你都要喂， 咁你就即系嗰个女仔就好似觉得啊，佢肯见我，咪好好重要咁啊？ 喂，咁但系你都要首先，你都要主动去揾一个咁嘅人出嚟俾你约先得噶。 系咁多狗公 咩？咁多狗公啊？ 咩网络上啊？ 咁你又唔想走去约人，咁你又等人约，咁人哋唔见你个样，咁好难约噶嘛，好难讲噶嘛。喂，佢又有一个 take risk 嘅，因为咧佢唔知道你系咪林浩基咁样。喂， 其实我系陈文根咁嘅样嘅啫嘛。 吓，咁唔会，咁你唔会陈文根咁嘅样吓，你谦虚啫。咁。你话你点解冇呢一个嘅艳遇？咁因为你冇出样啊，可能系。 但系啲人好多，系咪真系咁？ 边啲先？你冇开名，有啲唔开得名，你冇开有啲识得嘅。 你今日同我讲嗰啲 老友嚟嘅，边啲先？喂，我冇同你讲啊，大佬。哇，咁嗰啲唔好讲啦，我唔知你讲边个。唉，唔好讲嗰啲，唉，好危险。 好多人都为咗食嘢嘅啫。是 不是真的好像刘德华咁讲？喂，咁啊华仔嗰套咩《雷洛传》都讲咗啦，人最辛苦系咩？食饭啊嘛，咁嗰啲有 嗰啲唔系饭， 唔系咁有啲人就系人嗰啲人最辛苦 食 食女啊嘛，咁唔排除你唔能够排除有啲人系即系为咗上位而系去专系竞争呢啲嘢嘅。都唔出奇嘅喎， 唉，真系唔 知啊！但系你讲话佢哋嗰啲咩仰慕嘛，嗰啲我又谂又谂唔明，谂因为佢出即系佢出书唔出一本啦，佢出好多本噶嘛。咁如果咁嗱，我问你啦，喂，咁嗰啲人会唔会觉得阿林日曦好有才华？ 威吹你讲 吓？ 你讲阿威吹 系啊，威吹啊！ 咁咪有啦， 唔系咁嗱，佢有才华，我唔会质疑佢啊。但系如果个女仔喂会唔会嗱，即系举例一下，依家我知佢唔会有外遇啦，佢结咗婚啦，依家咁。但系喂，如果咁嗰啲人会唔会即系恋上咗佢咧？嗰啲女嗰啲 梗系会啦， 唔系啊 嘛 咩啊？ 佢有型啊嘛， 佢咁又有型啊？ 咁系啦。即系佢有个型格喺度嘛，即系问靓唔靓仔就，我觉得唔靓仔嘅，冇近我阿伟吹。 咁 佢本杂志仔我都冇睇过，但系即系市场决定噶嘛呢、這 个。啊，呢啲好难理解啫，又话咁又系有型咯。咁你系嗰个陈冠希就话啫，啱唔啱啊？咁 咁好多种唔同类型噶嘛。咁你陈、哦、你觉得陈法拉靓咁有啲？阿达达唔靓咩唔同，咁两个系唔同类型噶。 我冇话达达唔靓，达达都系咁样嗰啲类型。 唔同啦，系嘛？ 点唔同啊？ 陈百拉同陈静喎。 系我知道啊，我有睇噶呢个。 咁梗系唔同类型。 咁咩类型啊？ 咁同郑嘉纯唔同啩？ 郑嘉纯咪系卖弄嗰啲嘢，卖弄才华。 陈百拉冇啊，但系。 陈百拉啲冇啊，你盲啊！ 卖弄咩？ 就咁卖弄才华咯，又系。 才华都好多女噶嘛， 咪最多男人睇嗰类咯，唔系卖弄咩？ 系卖弄气质啊嘛， 气质嗱都，唉，我唔识分啊，真系。 阿灿明就引述郭博士交落啊，钱同女色害死人啊， 我知道 害死好多人啦、啊。 我上个礼拜有讲，喂，呢咁好，我问你啦，咁啊余争咁啊卖弄咩？ 边个余争啊？ 商台嗰个啊，肥婆啊， 冇冇人冇人救佢啦。 咁佢系咩类型啊？你讲啊， 余真咁嘅土豪类型啦。 咩土豪啫？人哋好有文化噶，大佬。喂，嗱，第一我以前文青啦，系嘛，又做六 pair 半啦，就做主持出身啦，跟住就晋升为呢一个嘅。广播界嘅巨子啦，系咪做高层啦？ 其实余真系男定女嚟嘅， 即系女人嚟嘅，唔好净系话人哋男人。 我睇佢啲相，真系唔知佢男定女。 咁喂，好啦，咁余真嘅话，咁佢点啊？嗱，根据啊你所讲啊，嗱，又有文青啦，又有气质啦，有才华啦，吓、啊。 即系男人咧，系睇你讲嗰啲才华嘅。 吓、 女人就睇一般人讲嗰啲才华。 哦，咁样。咁大把唔系就系余争啊，大把啦嗰啲。吓、哦，依、啊、家 TVB 嗰几个女高层都系咁上下样嘅啫嘛。 啊，罗小姐。 吓、 啊？啊，罗小姐。 唔系罗小姐算正常啊！依家以前喺有线转过嗰个啊。 边个啊？ 有一个四眼嘅咧，系啊，系啊，系系系啊，系四眼嘅。 系咁佢好多人狗啊？ 咩啊？ 咁佢都应该好多人狗啊？ 边个狗佢啊？ 狗完都上位嘛？ 哦，咁呢啲又冇，咁陈志云嗰阵时都好多 fans 啦，又讲嘅。咁嗰啲唔系真心噶嘛？喂，你讲 王喜真心啦，好明显。 咪王喜系真心啦，嗰、那个帮佢担埋啫，系咪？ 帮佢担咩？ 咁咩都担下啦，分担下啦。咁但系你讲呢个于日神就即系唔同呢一类咯。咁嗰啲女仔唔系为咗黐喺于日神而去，即系黐佢金康啊，或者得取博取利益啊，或者分钱噶嘛？好明显系，即系仰慕佢嘛。学你话斋系，咁点理解啊？呢样嘢系 好似有个身份象征咁咯。 咁个身份象征又唔系第一夫人。 想做第一，即系佢梗系包装到你系有机会做到第一夫人嗰个嘛？ 咁以前中大嗰个连任会长夫人嗰个咁点计？喂，个会长换轻咗，会长夫人冇变到。 边个？ 嗰个啊，以前尖旺你，我哋嗌 Jamie 嗌佢。阿 Jamie 话想追人，我哋叫佢唔好制嗰个啊！ 唉、哎，你又问下边个先知？ 问边个先知啊？ 周树峰。问阿张毅啊？ 真唔知啊呢、這个，嗰、那个连任会长夫人。 唉，会长转夫人转啫。 唉，真系。好笑啊呢、這个，唉，真系咁啊，唉。 有人问你有冇拍拖啊？ 咩啊？ 有人问你有冇拍拖啊？ 你问下你好过啦， 我问你啫，问你。 真系啊，冇啊，唉，真系。欢迎， 好似啊， 系进咗。喂，欢迎 PM 啊，各路人马大佬，唉，真系。 我叫阿王喜 PM， 唔使啊，屌你。唔系嗰啲咩海雅精又唔使 PM 啦、啊、吓，多谢搞成位，咁啊听完之后瞓唔着啊，唉唔使啊，唔听瞓唔着，唔系听完之后瞓唔着，唉唔使啊，唉， 你好癫嘅喎， 唔使啊，唉，癫嘅唔使 PM 啊，吓、啊，嗱 Christopher 就话每个女士要求唔同，有高有低，可能后生要求低啲，哦咁啊真系。唔知啊，谂咗成晚都理解唔到啦。呢啲话题， 即系大眼直人啦、啊。呢个咁嘅于日神李文俊系冰山一角嘅例子啫。 唔系、啊，我又觉得咁、啊。就算依家揭发咗佢，佢都照样系即系加牌啊。 佢话冇听佢过一阵，佢又想出翻嚟，咁就照再呃到嘅，仲要 咪就系大行其道咯，一样会。嗰阵时张飞人一样啫嘛，我哋2010年踢爆咗佢嗰啲衰嘢。跟住2014又继续翻，2014咪又继续翻咯。啱啱好一届世界杯又系。 快啲我访问下你啊！有人问你想唔想拍拖？ 关你咩事啫？呢啲啲问题。 访问下嘛。 使唔使访问嘢？又唔系喂，因为我做主持，唔系做嘉宾。唔系俾你访问噶，大佬。 即系你系想冇机会啫嘛？ 吓？ 即系你系冇机会啫嘛？ 嗱、啊，阿 Gary 都话卢觅雪咁，我好有才华啦，系嘛？ 你就话吓，平时睇嗰啲才华唔同啊。 咁卢觅雪咁啊，咪够经典啦。咁肥肥够有才华啦，肥肥。 咁肥肥你啱佢个女啊嘛？ 你啱佢个女，阿秋官又啱佢老母。 你同阿秋官同一类型。 黐线，你同秋官同一类型啊？瘦猛猛啱晒啊！啊，咁啊，即系希望呢一啲咁样嘅。大家警惕一下啦，系咪？即系不过都冇用啊！你啲呼吁完都冇用啊，加牌又可以 继续啊！ 即系啲人好蠢，即系好似转个方式、转个人咁，觉得诶呢、這个真心啊！ 唔系，就算知道都冇用，即系嗰个像黄超林嗰啲一样啫嘛！屌你咩？我哋踢爆晒佢啦！点样之前又话即系已经登过报纸噶啦，又点样去吓？点、样去关于嗰啲金钱咧，纠纷啊，各样啊，系嘛？男女纠纷啊！屌你讲捻完冇用啦，咪一样又猪兜又上当，所以嗰啲系嗱，所以咧之后嗰啲咧。你留意到我2014年我冇乜出声啊，即系另外有2014年又有条女出嚟依计计噶嘛？屌你咁啊，你唔捻知佢嗰啲嘢嘅咩？吓，明知噶啦。 嗰、那个仲要唔系即系唔系普通人，嗰个名人嚟噶。 屌你谂， 即系你话遇人不淑，会对老正咁，咁冇计啊。 一般嗰啲就话啫，喂大佬嗰个佢摆捻明噶啦，坤你噶啦，喂以前都已经踢爆晒噶啦。屌你唔捻睇，所以之后都系啊，咩于日神啊，如果之后再有女人企出嚟话俾条友呃啊，抵死噶嗰、那个系，唔使帮佢，唔使滥用咧，你同情心噶，抵死噶真系。喂，今日之前佢你俾于日神呃咗，都可以情有可原，你话自己受害人，今日之后再俾人呃嗰啲系咪猪抌兜啊？系咪抵死啊？ 今日出个 post 即系唔系今日嘅早排啫嘛咩咧？你而家仲春热狗嘅，你之后唔好同我讲啊！你 唔抵可怜，系唔抵可怜噶啦？即系你喂。你系热狗哦，我唔捻知佢开头，喂，咁大家 一开始好正直咁喎， 系，咁大家都明，喂，但系经过一年以嚟嘅踢爆啊、揭发啊之后，喂，你都继续深信不疑嘅，你之后唔好出嚟话佢俾人呃啦，抵捻死噶啦，已经系，系嘛？好啊，咁我哋 可怜咯， 喂，我哋已经 overrun 咗啦，今集节目时间， 即系阿讲咗句啊， 系， 阿祖祖问，即系你有冇拍拖？ 哎，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唱晚安歌。都话冇啦，答咗佢冇啦，已经。 想唔想？ 答咗冇，跟住你又跟住又问又问，哎、真系问问问，真系博士答问咩歌呢？度系 博士答问好大， 冇错啦个。 佢成日叫阿黄毅大妈啊嘛。 吓， 成日叫阿黄毅做大妈啊嘛，叫边个炒晒嗰啲人？ 系唔系郭博士啊？曹博士嗰个，我试下问。喂，曹博士是第一个经常就人死全家。哎呀，真系好笑！嗰阵时有啲人问埋嘅，你哋之后啲人去问埋交， 点解 M 记唔卖牛河？ 佢话你快死全家。我估佢有阵时答得轻轻地，因为无线电视好要揾佢访问，佢真系自己答噶嘛啲问题。即系佢原意系做一个科普嘅一个网站， 啲人咁问，同而家嗰阵拉登都有啲人成日讲咩你问我答噶嘛， 啊，其实 佢系女嘅，通常就话有冇拍拖啊，几大啊咁咯， 哦， 即系同个 topic 唔关事啦。 咁你嗰个拉登网已经变咗一个交友网站啦，已经唔系一个纯粹嘅讨论区啦。 我睇到留言好搞笑， 吓， 阿 Man Chan 讲咧，维园下嗰度有食咯。都食到 嗰个，佢一早知啦，俾人登晒街招， 即系有少少名气得咯。所以点解郑锦满得啊？ 嗯， 即系维园那个好过郑锦满，同佢讲，即系以呢个能力嚟讲啊。 咩能力先？ 诶，即系 咩能力都系啊， 咩能力都系应该。 咁呢啲我又不作判断，我唔捻知道。 喂，起码讲嘢佢清楚过郑锦满啦。 说话能力啊， 系啊，即系有少少。 好啊，喂， 大眼识人啦， 系大眼识人啦吓。咁我哋下个礼拜就睇下会唔会即系照公投啦，睇下下个礼拜就下个礼拜六啊吓，季军战嗰日。喂，咁啊，同埋咧书展咧就我哋。 知啦，书系下礼拜之后嘛， 再18号嘅咁，咁我到时睇下边一日去就话俾大家听啦吓，嗰、那个时间公布咗就吓，咁啊好啦，咁啊， 嗰、那个系曹宏威智慧够讲啊， 系2004年港进联参选啊嘛，嗰个我知道博士答问，咁啊到时大家见啦书展啊，咁啊嗰个咩又唔好去啦，嗰、那个热狗嗰度吓，冇买啊，冇买嗰啲嘢， 李文俊有冇出书？ 好似有但是抽起了好像好似呀我听闻一下我呢个真唔知道喂仲买呢嗰本咩都唔好买呀嗰本一本咪俾我哋踢发咗汪洋抄袭嘅抄维基百科嘅 咩金钱师 啊吓，唔好买啊，系啊系啊系啊，仲冇出啊？ 你而家仲买佢有，不过你而家仲买嗰啲都唔睇可怜嘅都系 吓，买即系话俾嗰啲人你系冇买啫，如果唔识佢系边个嘅吓，不过多数识噶。好，我哋唱晚安歌啦。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六再见，拜拜。